正立場和嚴重關切，充分認識維斯特奇爾訪台的本質，不要低估14億中國人民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導完整的堅定意志和決心。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在上午5時，超強颱風美沙克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偏西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6.5 度、东经 126.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还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级，稍后转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东部初时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430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5，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9.75美元，卖出197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六点零九分啊，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啊，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啦，系咪？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虽然朝头早嘅时间啊六点零九分，咁但系嗰个酷热嘅天气警告咧都已经出咗嚟噶啦吓，咁啊都由寻日去到而家都系噶啦，咁啊朝头早咧太阳白白未出嚟嘅时候咧都。算是这样的，都还是有少少凉凉地，酷热天气警告我来提下我们，因为今天大家准备上班的时候都要想想这个的装束。今天最高的气温哇会去到34度，稍后局部地区又有雷暴，这些天就比较常窄洗。禮计原因是因为呢，即它又很晒、跟着又很热，但是呢它又会落大雨，通常呢这些都是一阵阵的。咁啊，尋日都係咁樣噶啦。尋日嘅天氣都比較上焗啊，又唔係話非常曬咁，但係嗰個焗嘅氣温咧，都係令到我哋覺得相當之辛苦啊嚇。直播室入邊咁啊，今日朝頭早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嚟到咧就係2020年嘅9月1日，咁啊開始咗咧就係9月份啊，2020年嘅9月份嘅第一天，農曆咧就7月14啊，唔使諗得太多嘅。做人最緊要咧就係正正直直啊，幾時都唔使驚，係咪？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人任何嘅时候，我哋都要不断向前。可能我哋会谂啊，而家咧都系疫情嘅时候啊，如果我哋可以翻去以前边度边度，翻去以前边一度啊，咁你话几好咧？系嘅，如果下下都系翻去以前啊，你觉得最甜美嘅时候咧？可能是一件好笑，但不如我哋反转嚟谂啊！所有嘅事情如果翻去以前，咁人就唔使进步啦，系咪？所以我哋应该谂呢个疫情快啲，因为我哋嘅努力；呢、這个疫情亦都因为快啲，因为我哋团结，咁啊快啲完结。我哋如果翻去以前咧，好容易就会倒带。倒打意思即系咩？再 play 一次，再嚟多一次。你唔想，我唔想，个个都唔想，系咪？所以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呢一个疫情快啲完结啊，快啲咧就系我哋嘅努力啊得到成果，然后呢个疫情完结咗之后咧，我哋展开嘅系新嘅一页，展开嘅系未来重要嘅一步。所以人咧，我哋任何时候都要谂一啲正面嘅事情，谂一啲向前进嘅事情，千祈唔好谂。向后啊，往事只能回味。咁啊，等我哋可能大个咗啊，慢慢谂翻以前嗒不嗒嘅时候咧，系开心嘅。咁但系如果面对住一啲困境嘅时候，就唔好净系谂以前啦。再提多你一次啊，出边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再为 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得嚟一首歌曲叫做《前进号》。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起身啦，出面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哇继续生效啊，热鬼辣辣咁啊，有啲人咧就会话到啊咁热就好啦啊，点解咧咁啊？可能正值咧今天啊，哇啲人就会觉得喂农历嘅7月14，一个叫做遇难节，太阳猛啲好啲啊，最好咧就晒到夜晚咁啊，唔使心慌慌。遇难节的而且确咧，又叫做鬼节啊，或者系中元节嘅。每年农历七月嘅时间，其实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会有一啲遇难盛会。咁当然受到疫情影响咧，又系一齐重简啦吓。咁但系睇翻往年咧，都有好多嘅叫做习俗咧，可能系啊派啊平安米啊，系有一啲嘅神功戏等等嘅活动。到底遇难节，喂，到底系咩嚟啊？7月14，系咪净系要惊啊？净系同一啲鬼神有关嘅嘢嚟嘅咧？都是跟鬼神有关的。咁遇难节呢，其实个起源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其中一个呢我都听过。就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世嘅时间收咗10个嘅徒弟。其中一个呢就个名叫做木莲修行者。喺得到之前呢，咁父母呢就已经身亡啦。咁木莲呢就好挂住去世嘅妈妈，咁用天眼通。咁睇到呢妈妈喺地府嘅生活呢就好惨啊，心痛。锡妈妈嘅，于是乎咧，佢就用法力啊，将一啲嘅饭送咧就送俾佢嘅妈妈。可惜咧，就饭送一送到妈妈嘅口边咧，哎呀，就化成咗呢个火焰。阿佛祖就话到啦，呢个系因为咧佢嘅妈妈在世嘅时间咧就种下咗啲嘅罪业，呢啲嘅罪业咧就非一般人能够咧就系化解啊，所以咧就众人嘅力量，于是乎咧就连同啊。木莲咧就一齐或者一班嘅高僧啊，举行一啲大型嘅拜祭嘅仪式，超度一众嘅亡魂。呢个传说亦都咧就流传去到后世，逐渐成为咗一种咧民间嘅习俗啦。所以每一年嘅可能譬如农历七月嘅时间啦，咁啊好多人咧就会劏鸡杀鸭，焚烧一啲嘅衣纸啦，拜祭咧一啲佢哋话到咗系由地府出嚟嘅恶鬼，化解佢哋嘅怨气，久而久之咧成为咗一个嘅风俗啦。遇难节咧，虽然有好多嘅名字，中元节、鬼节，头先都讲过啦。正日咧就系每一年嘅农历嘅7月15日嘅子时开始，即系7月14晚上嘅11点，至到咧就系15嘅凌晨1点。因此咧，好多人咧就会以为啊，7月14一定系正日啦。咁7月14嘅夜晚先至系正日，可以咁讲啦吓。传说咧都有好多嘅，例如就喂，成个七月咧。都是鬼月嚟噶，咁有啲人就话唔系咧，系7月14嗰一日嘅。咁到底系几时咧吓？咁原来都有啲讲法噶，传说咧就系农历嘅7月1号开始啦。咁 鬼门关就开启，地府嘅一啲嘅叫做游魂野鬼咧就会上到嚟人间嗰度游荡。咁于是乎咧，人咧就避免佢哋咧就作恶啦啊！于是乎咧就好快脆咧喺呢个农历七月一号开始就已经化解佢哋嘅怨气，好想快啲化解佢哋怨气，直至到咧七月三十号嘅时间咧，咁啊划到鬼门关啊，先至咧就系会将呢一个嘅鬼节咧叫做真真正正咧就完成嘅咁样。咁好多咧都系风俗或者传说文化流传落嚟嘅，咁但系去到呢一个叫做农历七月嘅时候咧，盂兰节，我觉得最大一样嘢就系我哋可以继续咧保存住一种咧就系可能关心别人嘅心啦，悼念一啲嘅人啦，都系发挥我哋同情心嘅时候。咁所以咧成日都系嗰句啦，不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你系觉得咧系个人有啲擔心嘅，咁你咪做翻一啲相關嘅儀式咯。如果你覺得個人冇乜嘢嘅咁樣啊，或者有其他宗教去到幫忙嘅，咁其實咧一樣係可以咧就舒舒服服、開開心心啊，唔需要咧就係特別理會嘅，咁啊一樣可以快快樂樂咁樣去到度過嘅。歌曲叫做《慈禧的鸟儿有虫》，我希望大家早起身吃个靓早餐才是正路。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同你再睇睇详尽嘅天气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啊吓，最高气温咧，哇，会到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雨嘅风势微弱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82%，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当然啦，继续黐住我哋啦。好多时咧，我哋屋企咧都会收埋咗一样嘢，我自己咧都非常之多系啲咩咧？嗰啲光碟啊，嗰啲叫 CD 嗰啲光碟咧。咁啊，光碟咧就系由好几层嗰啲叫塑胶咧、铝啊、银化嘅一啲嘅物料咧去到做出嚟，咁啊黐黐埋埋，咁啊变咗个光碟嘅。咁啊，佢可能咧，其实呢个光碟塞得越耐嘅时候咧，就容易啊黐咗一啲叫水气啊。或者令到佢咧由水氣容易氧化，長時間底下咧，其實會甚至乎令到嗰啲光碟咧啊剝落嘅。咁啊最慘嘅咧就係接近中心嗰個位置開始就已經氧化生鏽，令到你原本一啲好重要嘅影像或者一啲嘅歌咧啊，隨時都會冇嘅。咁啊可以點算好咧？咁啊光碟當然咧最好咧就多啲啊攞出嚟咧就係叫做保養下佢，通常咧就抹下佢。所以特別咧即係提一提大家，啲光碟咧收嘅地方咧即係最好咧都係一啲比較上乾燥嘅地方。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會出現呢啲叫做腐蝕啊呢一類型嘅問題。咁啊令到咧你想要嘅嘢咧就冇咗嘅。如果佢真係腐蝕咗嘅時候咧都係咪完全冇辦法咧？咁啊都可以咧就試下用一啲叫做防锈嘅去呢啲叫做防锈剂嘅清洁剂咧，试下帮一帮手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抹得甩，咁啊但系咧都要留意住，如果刮得太花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咧就令到佢咧完全失去咗佢嘅功效，咁啊读唔到嘅话咧，其实又系一个问题嘅，咁啊多啲咧就系、是用拥抱抹啊，甚至乎咧咁啊要记住，有啲人就谂喂，不如用啲油去抹下佢啦，用油抹咧有一个大忌嚟嘅，咁啊抹完之后咧随时咧都系读唔到，同埋咧就唔好谂住咧，喂你 CD 咧一沓咁样挤，最好咧就一只一只一只咁样挤。即系以前咧喺嗰啲铺头入边有好多嗰啲光碟，可能100只挤埋一齐，你谂住100只咁啊悭位，但系咁样嘅话咧，随时100只咧就冇晒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啦。光碟啊，收埋好多啲咩咧？好多好听嘅歌。我一两只，你突然谂翻啲系，我嗰阵时自己都储埋咗好多 CD 嘅，系时候攞出嚟抹一抹听一听。 仍似有闪嘅往悲凋，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旧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圆圆万年如斯万年神气，寂寞记不起，愿着动人时机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重新，爱的都是你，美丽到相信太多，神失丧在人相信不死。过后都未来问我为何， 这个名叫做八三幺，想见你成三，唔系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先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喺北大屿山公路发生嘅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4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寻晚九点几，一名55岁男子同一名43岁男子分别驾驶特别用途车辆同电单车，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到近打棚部，据报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特别用途车辆，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晚上近11点证实死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开展，截至寻日傍晚6点，有超过553,000名市民登记。政府在全港设置141个社区检测中心，接近70%今日预约额满。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批评有人提出杯葛计划，质疑是选人不利己。医管局员工陈善话仍然不建议市民参与。医管局就表示支持检测计划，已经借出仪器和人手。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将会在9月23号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率先复课，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可以在9月29号恢复面授课程，校方可以在9月16号起安排部分学生回校，最多占全校1/6学生，局方认为健康风险可以接受。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若果复课之后学校出现确诊个案，相信学校要停课做清洁，实际情况要同卫生防护中心商讨。至于小五成分时，杨润雄说学校需要在10月20日之前提交成分试成绩，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或者跨境生较多，可以延至明年1月15日之前最少提交一次成分试成绩。法国总统马克龙再到访黎巴嫩，他抵达贝鲁特机场时表示期望黎巴嫩尽快成立新政府。较早前黎巴嫩驻德国大使阿迪卜获主要政党支持提名成为黎巴嫩新总理，应对国家经济危机以及贝鲁特大爆炸造成的影响。阿迪卜获正式任命之后会着手组建新政府的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此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笑。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继续咧听到白元浩小白白声啊，咁啊个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出边28度，相对湿度83%嘅酷热天气警告啊，朝头早嘅时间啦都已经生效噶啦吓，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注意饮下水啊，可能带多件衫啊换下，咁啊如果唔系咧，哇真系个个变晒。蒙古大汗咁样啊，真系成身臭崩崩咁啊，出到去咧，唉，自己都唔舒服噶。最紧要系咩咧？臭到人都唔好啊，臭埋自己啊，真系更加蠢啊嘛，系咪？咁啊，梗系舒舒服服，就算要工作嘅，要学习嘅，要出去嘅，咁啊，梗系用一个最醒目嘅姿态咧，去到同人见面啦，系咪？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揭啊揭啊揭啊！再揭下嘅时候咧，发现咗一样嘢，系唔知咁多位嘅，譬如司机大哥啊，或者住油麻地嘅朋友，全香港嘅人啊，大家留唔留意到咧？就系嗰个油麻地嘅停车场。我以前咧即系叫做啱啱学识揸车嘅时候咧，特别咧就中意行嗰条油麻地停车场中间嗰个尖山窿嗰个天桥，因为觉得哇呢个又唔系隧道。我穿过一个一栋嘅大厦啊，个感觉咧都几特别嘅。咁啊，而家过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系一个几大嘅特色嚟嘅。通常呢啲咧，都几难揾到咁样穿过一栋大厦嘅高速公路。如果有嘅话，喂，不妨话俾我听，等我穿多几次啊。咁啊，呢一个嘅叫做油麻地嘅停车场啦，咁啊位处喺上海街250号，咁啊佢咧喺2楼至到5楼嘅部分咧。一个窟窿嚟嘅，咁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嘅车咧喺度缝缝缝缝缝嗰度，希望都系缝缝缝缝缝缝，即系代表咩啊？行得快嘛，行得快梗系好啦。最惊啲车咧，个个都系停下停下，压下压下咁啊，塞车塞车嗰阵时咧就真系惨啦吓。不过咧啊，早前啊，咁啊路政署咧原来宣布咗咩咧？啊，因应住呢个中九龙干线建造工程，油麻地停车场大厦将会喺今年嘅11月开始咧。分期封闭，并且计划咧就喺明年咧，哎呀就会拆卸。咁啊意味住咧就系咩咧？呢一个穿山窿嘅位置咧，天桥咧就将会咧绝迹啦。咁如果你中意穿呢个山窿嘅，咁啊穿咯，咁啊穿下佢先。咁啊或者你中意穿嘅时候，咁啊搵人可能揸车。你自己咪拍条片咁啊纪念一下啊！我曾经喺呢度咧就系穿过呢一个嘅山窿嘅咁啊。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今天连接西九龙的油麻地交汇处，今天预及就是启德发展区和东九龙九龙湾的中九龙干线，在2017年的12月开始的工程。哇，这个耗资都相当犀利，423.6亿元，并且就在2025年，现在2020年而已，仲有5年嘅时间啦，即系5-6年嘅时间，希望起快啲啦吓。咁啊，当中咧就系一条咧就包括啊兴建4.7公里长嘅双线三叫双程三干线，同埋一条咧3.9公里长嘅隧道，希望咧就可以舒缓到咧就系九龙中部即系现有东西行道路交通啊挤塞嘅情况。咁啊，所以咧佢哋就会宣布啦，啊要拆卸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大厦啦，并且咧就物色一幅啊咁啊位于佐敦道。连长道交界嘅地方咧，就作为临时停车场，咁啊预计咧就可以提供700个嘅私家车嘅车位。系啦，你拆咗咧，其实嗰一栋嘅停车场咧，我自己都拍过，系挤到几多车嘅。咁啊，如果佢拆咗又冇一啲叫做停车场供应翻俾我哋嘅话咧，哇，司机咧都几弊危。特别咧附近啊，我成日去咩咧，就系去嗰啲譬如政府合署嗰啲地方咧，咁你都要搵位泊车噶嘛，系咪？咁啊，如果冇位泊嘅话咧，咁啊都要泊得远啲，然后咧就自己再行路咯。 又或者是再搭翻车咁过去啊吓。咁啊讲翻啦，喂，其实呢一个嘅叫做油麻地停车场嘅设计咧，真系叫做世界各地嚟讲同样十分之罕见。不过原来都有啲专家讲噶，嗱，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学部主任咧，佢就话到啦，呢个设计咧，好有未来主义嘅特色。我自己咧就抱住啲小朋友的心态，我觉得似呢个捐山窿嘅特色嚟嘅啫。咁佢表示啊，意大利建筑师Antonio， 我唔知系咪咁读啦，应该唔系噶啦。早喺1914年嘅时间啦，佢画出一个未来城市嘅模样。咁当中最具代表性嘅一幅咧，就显示出未来城市嘅道路咧系如何穿梭喺呢个建筑物入边嘅。哦，咁所以咧同呢一个叫做未来城市嘅一幅画咧，就非常之接近啦。咁拥有住一个咧就系浪漫啊、速度啊。亦都呈现咗咧，就系未来交通嘅特色，咁所以咧就系世界上嚟讲咧非常之独有嘅一个设计。我自己就会觉得咧，呢个设计咧，咁当然系系靓啦。嗱，未来咧，我自己就觉得一半半啦。但系相反咧，我就中意咧喺大厦穿梭嗰种感觉，因为点咧，细路仔系中意玩，除咗中意捐山窿嘅感觉，仲有一种咧就坐过山车嘅感觉。虽然嗰条路咧就唔系话行得好快，咁但系能够喺大厦入边咧，咁捐一个小山窿，咁然后咧又出去咧又另外一片天咁样，都系一个咧就几特别嘅体验嚟嘅。咁佢嚟紧嘅时候咧就会拆卸啦。啊，呢一段时间如果行路揸车嘅时候咧，都尽可能兜一兜嗰条路，咁又或者塞车嘅时候，选择喺上面一齐塞一塞咯，咁个人咪会可能觉得啊，又挂念佢多啲咯。不过讲翻啦，未来世界交通系点嘅咧？嗬？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 出走，期待后会累，终于成就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一首歌嚟冯允谦《地球来的人》啊，有听众咧就即刻喺 Facebook 上面揾我，佢就话到啦，喂小白啊，除咗油麻地停车场之外啦，荃湾都有一个象鼻山路穿过御景新城，然后咧就连接屯门公路去屯门家咁样，诶，哦，有啲印象喎，下次又兜一兜先啊，唔该晒。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咁啊，职场求生术好紧要嘅，翻工嘅时候梗系希望啊，个个都平平安安啦，系咪？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揾到咧就系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 ，Vince。 早晨啦。 你好啊 ，Vince。系啦，嗱，咁啊，而家咧即系职场求生术啊，好紧要啦。特别咧系一样嘢咧，虽然话就话求生术啫，但我哋而家发现有个现象就好多人唔使翻公司噶，咁仲使唔使求生术咧？原来都唔系，因为我哋喺屋企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啊 ，Vince。 其實係啊，即係而家大家都叫又唔可以係咪叫適應咗咧？嗱，我自己都叫做由年頭到而家啦，大大話話都即係得八個月啦，即係中間都摸索點樣為之叫自己舒服嘅工作環境。咁其實同啲同事有時傾開咧，都大家都開始摸索到自己嗰一套啦。 嗯， 即係當然開頭好唔適應，咁通常開頭最開頭話喺屋企做嘢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就係叫做不停喺度做嘢啦，又或者不停喺度食嘢， 系啦， 其实系唔健康嘅，因为大家面对其实唔系净系话你同我啊，即系我自己其实全球好多人都喺度经历紧啊，或者点去摸索属于自己一个最舒服嘅居家工作。 咁啊啱啦，咁啊今日等阿 Vince 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居家入边都有好多嘅叫做陷阱啦。虽然话就话工作啫，即系喺屋企又舒服啲，但系都有好多陷阱，或者系有啲叫做令到我哋居家都可以健康啲嘅翻工方法噶。 冇错啦，我哋成日都讲过话，即系叫做身体上啦、精神上嗰个健康，其实要好要睇住。嗱，当然第一啦。话喺屋企做嘢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唔使喐啊，因为首先第一你唔使出去搭车，你即系行少好多路，又或者你可能企少好多。咁啊，通常我听翻翻嚟或者自己自我嘅经历咧，就系、可以有机会好大机会系做得好长嘅工作时间，因为你一坐埋去，可能张饭台又好，你张台又好，一打开部机咧，你就喺度。做啊做啊做啊，咁其實有少少忙我，因為你睇唔到你身邊嘅同事。通常你見到身邊同事係大家時間，可能起身去食個飯，或者叫做可能出去叫做茶水間飲杯水，都叫有個 break 啦。你去可能傾下偈啊，休息啊，飲個叫做 water break 一個水嘅 break， 或者叫做可以去 toilet 啊，或者起身一點大家時候出去食個飯。咁但係你當你自己咧對住自己，你冇同事喺隔離咧。你係好靠自己去叫做建立你自己嗰、那個、那個時間表嘅。 係，咁就點建立好咧？ 你自己譬如會定自己個時間表，可能你通常會有機會有自己就當電腦啦，會有個日程噶嘛。通常我都會建議同事，不如自己 block 住一個緊有嘅時間，譬如先一定 block 咗自己可能12:30開始或者1:00開始，點都係一個 lunch break 食飯時間，先。嗰、那個時間唔好俾人即係擺即係塞其他嘢入，可能人哋冇所謂嘅佢 flexible， 但最好自己就定一啲叫做休息時間 ，set 個 reminder 俾自己。可能中間可能朝早有個 break 係一個可能飲水時間又好嗱，即係其實喺屋企咧又未必記住自己飲水，飲水好重要嘅。飲水啦，或者行一行啦，起個身啦，或者提自己一日有幾多時間，可能每個鐘或者半個鐘起一起身，即係喐下條腰。通常屋企又唔係好似 office 咁咧，一張很舒適嘅辦公室凳嘛。 係咯，嗱，不過其實頭先 Vince 就已經講咗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可以用電腦啊，用電腦咧就譬如 remind 翻自己啦。我哋自己無論係電腦、電話或者手錶，都可以有呢啲 remind 功能嘅。咁我哋用科技工作㗎。我哋利用科技去提醒我哋点样注重我哋在家工作的健康。嗱，头先提咗好嘅方法就系我哋用电脑 remind 我哋自己，喂，要食 lunch 啦。我哋又可以用电话提醒我哋自己，甚至乎有一些叫做手表咧，佢好鬼绝密噶，嗰啲设计咧，直头系你可以 set 你太耐冇喐嘅，或者佢嗰啲呼吸慢嘅，太耐冇伸展嘅。 佢会提你，跟住你无端端起身咧，跟住喐下啲筋骨啊，跟住只表咧先至会唔响啊，或者唔震啊咁样。其实呢啲都系用科技去到解决咧，即系在家工作容易个人咧啲筋骨啊过度唔喐而疲劳嘅问题。 冇错，我自己甚至乎先讲话一个叫做水饮水 break 咧，我自己其实近来咧都有个习惯，就系、是、虽然话似屋企你斟杯水好，反而好容易，但有时就咁容易，你反而会懒咗去做啊。咁我会自己有买一个好大嘅樽咧，我真系装满佢水，咁我就随时随地喺我个台头面前咧，我就会见到我要饮水，我要饮咗，可能有个目标，我今朝要饮咗呢一樽水去。咁其实可能有啲同事，其实有啲人咧喺个 office 度都会咁样提自己饮水，但系如果你喺屋企度做咧，系其实我更加需要去做呢一样嘢。喺屋企好少可会觉得口渴。 你直头喺屋企啊，应该咧，即系当你在家工作嘅时候，斟一揸水，然后就放喺你嗰个台面。人呢一定是这样的，他会见到你一即自己见到有渣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好肯去斟了。如果下要你起身啊行啊去斟啊，你呢就冇乜呢个动力嘅。所以呢 其实是的，帮自己。 是啦，水就可以靠自己摆喺度啦，跟住就可以靠其他科技令到大家你就起身啊，伸下懒腰咁样。 同埋一样嘢好重要嘅，点啊点啊，讲个 break 就系要提自己呢、去望一望窗外嘅环境。 哦，是的。 因为成日在屋企咧望住嗰个 screen 咧，即系当然你有大 screen 系好啦，即系可能即系好似成日都讲紧话，职业安全啊，即系点解我成日去眼嗰个 level 去睇个 screen 啊？通常你望住一部电脑咧，其实你长期咁样喺望咗细嘅 screen 咧，你只眼系好攰嘅。成日都提自己一个 break 咧，就系、是、可能到可能半个钟，真系半个钟到，或者真系唔可以多一个钟咧，你点都要望一望窗外嘅环境，靓唔靓都好，其实系要望远少少嘅嘢，去保护翻只眼，因为如果唔系你嗰个人嘅精神。状态眼攰啦，其实你个精神状态都好绷紧嘅。 呢样嘢都啱。咁啊嗱，我有啲人可能会话啦，喂，咁我喺个mon 嗰度自己整嗰啲大自然嘅图案得唔得噶？唔得噶， 唔得噶，只眼都系要望翻远少少，你只眼讲紧嗰个聚焦，你都要望远少少，你只眼去做翻，其实眼都要做 exercise， 唔系净系个人，只眼要做 exercise。 冇错啦，只眼嗰啲 exercise 点做咧？咁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你可以望远啲啦。点样望远啲系 exercise 咧？你望远啲可以用到眼部唔同嘅肌肉咧，令到只眼咧就用唔同肌肉嘅时候就容易放松其他组织啊嘛，系咪先？ 冇错啊。 另外一个方法喂都几建议，唔知 Vince 觉得啱唔啱咧？就系、是可以准备定咧热毛巾。热毛巾敷眼啊，简直系霹雳啊！真系好舒服噶。 我好同意，因为你要预备热毛巾，其实都系要你去喐一喐咧，去行嚟行去，预备个热毛巾都系个 break 嚟噶。 系啊，呢、這个真系方法，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同埋咧，其实而家坊间有好多即系譬如我哋熟日本嘢嘅，我哋就会知道其实有好多嗰啲敷眼嘅机啊。 系啊， 嗰啲机咧又真系好鬼搞笑噶，好鬼鬼盏鬼噶。因为佢入边咧，我见过有一啲咧，直头入埋香薰啊。跟住咧，你戴住咗好似嗰啲 4D 眼鏡之後咧，VR 嗰啲，跟住佢喺入邊咧又噴下啲濕氣啊、暖氣啊、蒸氣啊，跟住令到你隻眼咧又可以有少少按摩咁樣。 其實係啊，或者放工作。 系啦，即系放松咗，即系在家工作咧。Vince 今日提出一个重点就系，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因为在家工作，个人就懒开，唔肯喐，又连水都唔肯饮。咁我哋净系记得摆包薯片，就唔记得摆杯水喺度，即系有好多呢啲嘅情况出现。 同埋一个好重要嘅建议就系咧，你如果唔使即系成日唔使再搭车咧，其实系咪好好利用即系搭车嗰个好短嘅时间，15分钟又好，30分钟都好，其实嗰个时间。正正就是可以利用嚟做运动，喺屋企都系做运动。 哦， 一啲拉筋运动啊，或者原地跑啊，其实咧都可以好帮到自己 keep 翻身体嗰个状态同嗰个机能。 系啊，嗱呢个咧就有两个方法嘅。第一就可以上网睇翻嗰啲，譬如简单啲嘅 HIIT 简单嘅，有啲简单版本嘅，我自己都知道。咁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你连 mon 都唔想睇嘅。咁你咪做多幾次之後，你記住嗰啲動作，其實就咁，譬如簡單啲深蹲，可能幾分鐘，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嘅喐動嚟㗎啦。 係啊，如果唔做開運動，其實真係好簡單嘅拉筋運動咧，都令到你嘅人其實冇咁攰啊。成日都話即係 physical， 即係嗰個體能上同埋精神狀態都需要保持嗰個平衡。咁呢樣係居家工作都冇人提醒嘅時候咧。自己就真係要經常要提醒自己去保持翻嗰個嘅健康狀態。 要啊，所以今日咧，即係人力資源夥伴策劃師啊 ，Vince 咧提醒咗我哋呢樣重要嘅嘢，在家工作都千祈唔好偷懶，一定要喐多啲。如果唔係啊～

作曲严晓蕾，填词陈耀森 ，KW 朱敏希，编曲苏道哲 Nick Choi， 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陈海永《隔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而家气温二十八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太全家上真系好晒， 喂，周末有情令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李 Sir， 你做园艺工作咧，睇嚟好似好轻松咁样，系咁以剪下啲花花草草、杀虫啊，冇难度啊，我啊都想入行啊。 细 B， 其实仲有， 其实我知，就系喺户外做园艺，一定要着得轻便，啱唔啱啊？ 细 B， 你对园艺工作嘅安全要点咧，一啲认识都冇啊？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啊，介绍园艺工作安全要点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7嘅时候啦吓，咁啊，留开心机，而家梗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系咪？咁啊，拣啱频道啊最好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哇，喺上气唔接下气、 啊。哇，因为我喺上面倒泻水啊，所以咧，我头先搞完一轮之后先可以落嚟啊。 水啫系嘛？ 系啊， 唔系罗蟹。 唔系。咁早如果有新鲜靓蟹又唔拘啊，不过最好唔好倒泻啦。 你啱，喂，我以前咧细个屋企咧，爸爸有做过嗰啲咩啊？海产生意。 嗯。 咁佢咧做海產生意最慘係咩呢？啲海產咧最容易係咩？賣唔曬嘛， 哦、 賣唔曬海產會點啊？會死噶嘛？ 咁我以為係會自己食添。 咪就係因為佢會死，所以咪要自己食咯。 哦， 係啦，咁我哋梗係會自己食啦。好啦，咁跟住咧好笑喎、哦。咁啊有試過咧就係製燒啦，咁啊製燒嘅時候會成羅蟹喎、哦。咁点啊？你又卖唔卖？即系卖又卖唔到啦。咁可能嗰排市道差啦，咁样或者嗰种蟹唔受欢迎啦，咁样。咁真系咧，成罗蟹拎咗翻屋企。好啦，成罗拎咗翻屋企都唔系重点。个重点系咩咧？半夜嘅时候咧，好多声。嗰啲声咧就系嗰啲蟹， 谂住逃走系咪？ 即系嗰啲蟹会喐噶嘛？即系好似大闸会喷，会呕，啪啪啪，咁。 系咪全部都系已经潜实晒噶啦？ 其實咧就綁住曬嘅，即係喺嗰陣時喺越南咁有啲買咗啲蟹翻嚟屋企，咁就諗住即係做生意啦。咁嗰啲蟹咧其實全部都係用嗰啲尼龍繩啊，或者用嗰啲草咧去到綁住曬嘅。咁但係我哋就唔係入嗰啲咩大閘蟹嘅，我哋入嗰啲咧我唔記得咗啲咩品種嚟嘅。咁 大唔大隻㗎？ 有啲大隻，有啲細隻嘅。 哦，一家大細喎， 一家大。佢哋全家都幸福， 系咯， 咁咧嗰啲蟹咧就半夜咧就好似嗰啲大闸蟹嗰啲咁嘅啵啵咁嘅声嘅，咁咧好鬼嘈。原来去到夜晚咧，你间屋一静嘅时候咧，好鬼嘈，即系你嗰度几廿只蟹咧一齐喺度啵啵啵啵咁都算啦，唉，仲要半夜三更嘅时候咧，弊家伙，即系我半夜咧，即系有阵时细个咧人有三急去厕所啦咁啊，去厕所嘅时候咧，哇！奇景啊！ 你唔系爬晒出嚟啊嘛？ 爬晒出嚟啊！原来蟹个蟹钳好鬼有用啊！ 哦，佢自己剪断条绳啊！ 我冇睇过佢自己剪啊，佢自己剪嗰下，我系自己幻想落去嘅啫。咁但系我肯定佢哋咧系有办法，可能佢哋成晚 互相帮助可能。 我剪下你嗰条，你又剪下我嗰条。 其实佢可能唔系谂住逃走，佢自己谂住解闷 嘅 啫。 系啊，即系拍戏咁样嘅，即系佢唔知边个有条锁匙，跟住开咗一个之后开晒其他 放晒啲人出嚟咁。 哇，嗰度咧真系都几多蟹咧走咗出嚟，咁啊蟹。放咗出嚟，即系代表咩啊？即系佢哋系个杠咧，系喺度， 系代表危险啊！ 喺度拱下你，拱下你噶嘛。好啦，你要捉佢嘅时候，我细个我梗系唔系我捉啦，我梗系负责嗌嗰个啦。 系啊， 阿爸阿妈咁样，蟹啊，走出嚟啊！咁吓醒晒全家人嘅。咁啊出到嚟嘅时候咧，咁啊个个哇喺哇走晒出嚟。最惨系咩咧？要捉佢嘅时候又麻烦啦。 系啊， 又要攞嗰啲咧，即系我记得系我印象啦，系攞嗰啲咩煮饭嗰啲筷子好长嘅。 我夹佢啊！ 唔系夹佢，系等佢夹我哋嗰只筷子，因为佢嗰两个杠咧好鬼好痛噶。如果佢夹到你，咁、 啊、 你就攞个筷子咧就俾佢夹。啊，我嚟督你啦，跟住佢就，哎，你唔好督我，我剪你个筷子。跟住我咪夹住咗喺嗰度咯，系啦。咁跟住咧就蹬翻佢落去个啰嗰度，咁我哋就已经唔会绑住佢噶啦。你点绑我哋都唔系嗰啲识得绑蟹嘅人，系咪先？咁啊，净系攞个盖冚住个啰咁样，咁啊捉下捉下捉下一只又一只，咁啊捉翻晒嘅。咁但系咧发觉，都有啲漏网之鱼，可能匿咗喺个马桶下底。 第二朝见到咦咁， 原来仲喺度匿咗喺下底，自己啵啵啵咁样。好啦，咁啊，但系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啲蟹咧，因为可能咸水嘛，咁我哋就算行完之后咧，间屋咧有一阵噏味。 哦，有阵海水味。 系啦，有阵海水味。咁啊，朝头早、夜晚就唔会搞啦。咁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喺度，哇，又要拖地啊，又要消毒啊，又剩啊咁样。咁但系都系啲经历嚟嘅，系、啊。咁啊，突然之间你讲倒泻水又倒泻螺蟹，即系令我谂翻起呢啲咁嘅。 好得意嘅呢个经历，我觉得唔系好多人有 嘅 啫。 小时候嘅日事。啊，咁啊，希望大家就今日翻工、翻学或者咩都好啦，唔好倒泻螺蟹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弟弟早晨， 嘟嘟嘟嘟嘟早晨， 弟弟啊，琴日小白话好挂住你啊， 真嘅， 系啊， 真噶，哎呀，我中意弟弟啊，识得俾翻我踢我啊，我嘟佢嘅啫，嘟翻个好嘢啊。哎呀，咁啊开心咯！朝头早最紧要咩？开心心啊嘛，系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最紧要就系快乐啦。 啱啊！你交通消息方面快唔快乐啊 ？OK 嘅，都系行上啲车多啦。咁今朝早咧呢、這个时间就早咗少少，渡船街开始咧就车多，平时咧就系7:30嘅。咁而家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咁啊，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啫。咁其余隧道咧。都是正常，咁讲个道路工程俾大家听啦。喺柴湾嘅永平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由朝头早9:00到黄昏6:00，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嘅。 嗯，咁大致上交通嚟讲咧，都系几好啊，系咪？ 系啊，几好个交通啊！听得你讲咧，大闸蟹，我好中意食大闸蟹噶。 系咩？ 系啊。 你其他蟹你中唔中意食啊？咩花蟹啊，高蟹？ 咁我除咗大闸蟹之下咧，就最中意食肉蟹。 肉蟹一下我又系好中意食肉蟹嘅喎，淡淡肉啊嘛，系啊。 系啊，虽然系硬啲一啲降，但我中意咯。 唔紧要，我有个钳系钳翻嗰啲。 系啊，好多工具嘅而家。 好多工具。 系，当然啦，当然啦。 啱啊，啱啊。点 解就厚身啲咯？啲壳。 有冇啲煮法可以介绍俾我哋听众啊？ 吓，依个问题咧，要问我妈。 诶，姜葱咪得咯，姜葱系最普通嘅最好食。 一定系姜葱炒蟹嘅， 系姜葱 炒肉蟹好正噶。 系啊，好食啊！诶，搵日不如一齐煮下蟹啦，过嚟吓。 呢份迟啲一齐食大闸蟹啦，好喎。 系咯，啊，大闸蟹系十月啊，系嘛？ 九月至十二月嘅最好食， 差唔多咯噃， 差唔多啦， 系咯，咁啊， 好 啊好啊，约埋一齐食下呢个大闸蟹啦。喂，咁啊，到时再搵你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好啦，唔该晒 Didi， 拜 拜，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下 O 啦，O 早晨啊， 早晨， 系啊，早晨 ，Didi 早晨，小发， 网上嘅天空，呢个位听到，但系你网上嘅天空见唔见到嚿云，好似大闸蟹啊？ 今日唔系啊，今日冇乜云啊， 即 系放晴啊吓，完全系即系个好靓嘅天气啦，咁啊好靓嘅太阳都出咗嚟啦，但系咧今日真系感觉到有少少秋意，咁啊我唔知芭比同小白咧，今日出门口翻工嘅时候咧，都感唔感受到？哦，有啲臭臭地嘅感覺。 我翻工啊，實感受到啦，咁鬼早， 涼浸浸喎，會唔會？ 有冇直情係凍添啊？ 咁又唔會去到凍，我本身個人又比較襟凍咧， 同埋強壯啲啊，可能即係行開山係唔同啲嘅。咁啊，我今日就 feel 到有啲秋意啦，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今日都已經係九月一號啦，咁啊傳統嘅开学嘅日子，咁虽然今日咧都好多嘅学校都未能够话要着翻套整齐校服翻去学校啦。不过问咧，我两位拍档亦都佢哋嘅身份系家长啊。今年咧虽然好多嘅学生咧都要视像咁样去开学啦。有冇开学礼咧？究竟我又想问啦。 冇喎、 我都冇、 你提醒咗我、开学礼好紧要喎，我喳喳临翻屋企帮佢设计翻个开学礼先。 点解你觉得好紧要嘅？ 嗱，因为开学礼咧就好似中国人过年咁啊，即系要有一个仪式咧，去 kick off 一样嘢。嗱，我哋做 show 都有个 opening 啊，开学咁大件事、 但我又好想问翻你哋两个啦，你哋细个嘅开学礼系点嘅咧？ 校长出嚟讲嘢咯， 跟住咧 唱校歌， 然后咧。 然后分班咯， 然后就开 咁快噶咋？我哋嗰啲好耐噶。 我记得我开学咧，都系喺个科嗰度就听校长训话啦。 系啊， 咁啊讲咁多啦，即系讲好多嘢，然后咧就都系翻房咁样咯。 咁好嘅，我好记得我细个嗰啲开学礼咧，有大半班同学系瞌紧眼瞓噶。 吓， 因为搞大半个钟都未完。 因为有微撒嘅，我记得旧时我学校因为有信仰都要有个微撒，都要搞成个几钟，又唱下诗歌，唱下校歌咁样嘅，意思系咁咯。咁但系咁究竟视像开学又需唔需要选班长同埋校长咧？呢啲都系我几 concern 同埋又点选风纪咧？咁样呢啲都可能要等到九月廿三号真系有机会逐步开课嘅时候咧。先做得到啊！ 風紀都係冇嘢捉嘅喎，冇人跑步，捉 有啊！舉手，老師嗰隔個同學咧視像嘅時候唔見咗， 係咯， 係啊，哦，佢走咗。喂，同埋咧，依家你視像上堂啦，使唔使舉手話俾老師聽？我唔好意思，我要去洗手間咁樣。即係你如果當依家此刻係喺班房咁先算啦。咁譬如突然間，人有三急喎，咁樣或者有啲。借尿遁啦，你知啲僆仔，我哋細個都會咁樣，係咁舉手去廁所咁樣啦。咁但係依家又需唔需要同老師交代翻？究竟陳小明係咪去咗洗手間咧？使唔使匯報俾老師聽？使唔使暫亂佢個病咧？ 你呢個concern咧，應該係適合喺大學、中學同小學嘅。我同芭比嗰啲仔女咧，都係 K2 K3， 我諗咧。佢哋識舉手咧，都好多謝佢會舉手噶啦。 係啊， 佢走咗就走咗噶啦，唔使交代噶。 我想話咧，喺我哋嗰啲學校嘅指引嗰度咧，係有一項寫明咧，請家長務必咧帶你嘅子女喺上課前已經解決曬呢啲問題先。 解決到固然好啦，人有三急嘅嘢係咪？ 係啊，有陣時都估唔到。不過希望今日九月一號大家都有個新嘅名詞啦，叫禮。咁希望大家都着得質整一啲啊，同埋咧都着翻套校服仔喺九月一號咧對住個 cam 咁樣一齊 喺嗰啲視像，爭啲講咗軟件名，喺嗰啲視像嗰啲叫做售貨嗰啲軟件嗰度一齊 cap screen， 可能有翻嗰張頒獎就係咁嚟嘅，嗰32個格仔就係老師再加31位同學咁樣啊，咁唔知係咪呢一個都係疫情開學嘅新常態啦？我都幾期待今日社交平台放出嚟嘅相會係點樣咁樣 啦。係啦，好啦，唔該曬歐啊嚇，好轉頭再今朝 spot 到你一齊傾過啦嚇。哦，係，我有時都要諗咧，如果32個格仔。会唔会窒得好犀利嘅咧？ 我相信系会嘅。我嗰日试16个都已经轻咗机啦。 系咯，即系我觉得呢啲时候小班有小班嘅好喎，即系网络嘅未必 support 到嘛，系咪？咁啊，嗱，好啦，探望埋天气方面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天气酷热啦。哇，今日最高气温34度啊！睇到我都滴汗都滴緊出嚟， 好熱啊！覺得 係啊，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㗎嚇，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西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以及風勢微弱，局部地區亦都係有驟雨同埋雷暴㗎。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啊繼續生效嘅。嚟到咧就係朝早嘅7:19，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晨光大學啦，今日繼續請嚟咧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讲下咧个租金市场啊，嗱，以往咧其实咧，暑假嚟讲咧个租金市场咧就系咧升得最靓仔嗰啲时候嚟嘅。咁点解咧？因为咧有好多咧家长爱锡自己嘅仔女咧，咁啊都租啲名校网啊嚟租嚟住下啦。咁啊，所以租金咧就水涨船高咁样踏入九月咧，理论上咧就系啲苦心嘅爹哋妈咪咧啊。去为了自己的仔仔女女努力而托出来的高租金价格来的。但是今年九月的情况租金市场有回调的迹象，做不到那个叫做开学效应。这样那么 Joyce 又应该怎么去分析呢？还有你看租金又怎么看呢？交给你了。 其实呢看租金最重要就是有没有人租呢，有人租就自然会畅旺。那这段时间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一些的校网的物业啦，少人租咗啦，咁啊确实会有嘅，因为始终咧环境因素咧系紧要过即系读书都好重要。咁但系如果爹哋妈咪即系嗰个收入啊或者各方面即系未能够配合得到咧，其实就未必搬到屋啦。即系我认识有啲妈咪都系噶，即系佢哋都尽量咧想安排咧仔女咧喺隔篱即系学校隔篱读书，咁啊俾好贵嘅租金都愿意俾嘅。咁但系你知啦，而家咧即系其实即系教处成日都话啦，可能咧喺网上上堂啊，未必要翻学啦。咁所以好多妈咪咧就将佢自己嘅计划咧就搁置咗先，因为始终而家可能住紧吓都系20,000蚊，你搬去校网区嘅就都系有咁大面积嘅，可能就要去到30,000蚊甚至40,000蚊。咁啊，即系呢啲叫做悭得系悭啦。咁所以咧，你而家会发觉咧，今年个市道咧就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就系咧佢哋啲租金，尤其是咧校网附近租金咧，就反而咧冇之前咁贵吓，甚至乎平咗少少。咁其實咧，如果我都咁講啦，即係有啲咧工作啊上邊咧比較相對穩定嘅家長們啦，咁點都會喺即係讀呢間學校噶啦，點都會喺咧即係學校附近嘅啦，即係慳咗仔女嘅翻學時間啊，或者咧即係令到佢哋咧更加有質素地咧可以用盡曬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喺呢段時間咧考慮一下咧去即係租翻附近嘅。因为始终啊，翻学系大事嚟噶嘛，即系有啲妈咪咧自己眼瞓唔紧要，小朋友咧啲时间咧就由一放学开始就用尽晒所有啊，即系6个钟头啊，究竟做啲咩事情啊，课外活动啊，咁所以呢段时间可以考虑一下嘅，我都觉得。 咁啊，再即系言之，依家咧就租客大声啲噶咯，咁啊业主冇咁大声噶咯，可唔可以咁去讲咧吓？ 可以咁讲噶，呢段时间就。 阿 Joyce 又问下你啊，咁如果以租客嚟计或者以读书嚟计啊？有啲咩地段可以你觉得近排喺个租务市场都相对几吸引啊？有咩区域可以諗下，等啲家长呢朝头早又动动脑筋諗下先咁样呢？ 係啦，其实传统啦都一定係九龙塘啦，其次就湾仔啊，又或者西区啊，咁都有好多嘅名校嘅。咁当然睇下你本身嘅工作位喺边一度啦。咁以我认识嘅妈咪呢，即係其实九龙塘就都好多嘅。咁因为始终呢九龙塘呢佢係好多九龙区嘅妈咪，甚至新界區咧，佢都 會湧曬去落呢個區嗰度。咁因為你叫佢過到灣仔住或者西區住咧，就未必咧係佢哋啦，即係過去幾十年佢平常嘅恆常嘅路徑啊嘛。咁所以咧無論幼稚園啦，或者小學啦，咁都會中學啦，都有一啲咧好好嘅出名嘅學校嘅。咁亦都咁講啦，九龍塘區咧向來都本身自己都一個係一個豪宅地段啦。咁所以咧租金係一向都係偏貴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真係諗住咧要揾一啲大面積啊，甚至乎咧好環境，仲要近小朋友翻學咧，而家呢段時間就真係可以望一望，睇下有冇得比較一下咯。 嗯，咁如果手頭上實力唔係好夠喎，九龍塘我都想住啊。不过唔系好 afford 得起，咁退而求其次，土瓜湾啊、九龙城啊或者启德站嗰啲细细旧嗰啲租住先，咁又谂唔谂得过咧 ，Joyce？ 其实如果你唔系爱嚟抽啫，嚟紧即系派位啦，即系抽学校啦，咁其实你住土瓜湾或者其他区域都得。咁但系如果你一定要系41校网啦，你就必须要系九龙城或者九龙塘。咁其实咧呢两个区域咧，其实有好多咧都好平嘅租金噶，即系你唔系话一定要租三四房啊，即系一啲新楼噶嘛。咁其实就以九龙城为例啦，如果你唔介意住旧楼嘅。其實我見到萬零蚊都已經有得即係入場㗎啦，係啦，即係單棟嗰啲咁樣，咁所以唔一定話要俾到幾萬蚊咁貴嘅，即係呢個咧即係風險由人嘅啫，但係一樣係可以入到靚校網啊，去到好校區嘅呢個就。 咁當然啦，即係入到個靚嘅校網都要講下運氣同手氣嘅，咁呢個係抽獎嘅入場券嚟嘅啫，咁大家睇好多新聞報道都會知道啦，咁但係我就未為人父母嘅，感受唔到嗰一種逼力啦，咁Joyce 都是小朋友的媽咪嚟噶，咁你都絕對會感受到，其實父母對子女的愛和犧牲咧係無限大嘅，係嘛？ 系啦，百分百啦，个妈咪都系啊。 系咁，所以咧就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特别喺九月开学，差唔多呢啲咁嘅时间咧，咁大家又可以部署下啦，或者plan 下下一年啊，究竟搬去边度可以就得到小朋友翻学，又就到自己翻工，又就到即系你知，即系其实租楼有阵时由 A 地方搬去 B 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究竟近唔近娘家啦，又或者近唔近？老公屋企人啦，老爷奶奶咧，咁样呢啲，哇，即系谂到头都爆埋嘅嘢咧，咁交翻俾听众自己谂啦。咁我哋都系做啲基本面嘅楼市分析啦。咁希望透过呢个环节咧，都帮到大家啦。无论喺租楼卖楼咧，都有少少咧 tips 可以分享下啦。下个星期咧，我哋又发现下咧一啲楼市咧其他唔同嘅面向咧，再同大家攞出嚟咧倾下分析下，好唔好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皮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今朝假，单剔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数全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是你镜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

F1 比利時站啦， 系啊， 快得好離譜， 成條路俾佢踩啊， 系啊，快得好離譜嘅。咁當然你話哇，咁計啦，人哋係車手嚟噶嘛，咁啊，平治車隊嘅英國車手咧，夏美頓啦嚇，咁啊喺F1 嘅比利時站咧，就未受到威脅之下咧，奪得今站嘅冠軍啊，可以話係冇人威脅到佢啦。咁唯一威脅到佢咧，就係同隊嘅隊友啊，保達斯啦，咁啊第二名啊嚇，咁啊夏美頓咧完成賽事之後咧，就向日前咧因病去世嘅黑人影星啦，咁啊即係黑豹啦，咁啊致敬啦，做咗嗰、那個瓦干达嗰个动作啦，即系两只手交叉喺心口胸口嗰个动作啦，咁亦都系即系叫做一种致敬嘅仪式啦。咁啊，因为夏美顿冲线之后咧，咁啊表示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位佢好嘅朋友，亦都好欣赏佢拍嘅电影作品啊吓。咁啊有阵时即系就算系球手车手咧，都会为到呢啲世界嘅大事件咧去发下声啦，哀收一下啦。咁啊睇翻 F1 车手榜啦。夏美顿157分咧排第一位，第二位咧都唔系佢同车队嘅保达斯，反而咧系红牛车队嘅惠特本啦，110分啦。咁啊，保达斯咧就107分排第三咁样。咁车队方面，梗系领放就系平治啦、红牛啦同埋雷诺嘅咁样。咁啊，今次咧比利时站啊吓，夏美顿用咗1小时24分08秒到啦，咁啊完成呢个嘅赛事啊。估计咧今年啊或者今届嘅 F1 咧，夏美顿咧应该由头带到尾噶啦，冇乜车可以威胁到佢啊吓。咁啊，有阵时喺度谂咧，哇！如果当个世界咧得你一个人玩晒咧，冇挑战嘅人咧，或者冇人同你较劲到咧， 魔咁样咯，独孤求败 系啦，其实都几闷噶，系咪先？ 系啊， 即系啊， 无敌嘅真系好寂寞， 无敌真系好寂寞。 所以我个人咧好快乐， 系嘛？系啊，可能真系平时都要加入一啲竞争性吓咁啊。我哋绝对唔系无敌啦，咁啊，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间啊，或者有好多叫做再做得好嘅一啲空间啦。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完英国啊吓比利时站嘅呢、這个F1 嘅赛车咧，咁啊讲下。美國方面啊，美國嘅網球公開賽咧，咁啊集中喺世威啊莎莉娜嗰個身上啦。呢一位咧38歲嘅傳奇女網球手咧就揚言啦，直至咧追平啊澳洲嘅女網球手咧瑪嘉烈啊確特創下嘅24個大滿貫嘅女單冠軍之前咧，就絕對唔會退休嘅咁樣。咁啊38歲其實都真係要再攞多啲大滿貫咧，有啲啲難度喎、咁樣咁啊。唔知世威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咁啊，琴日都有同大家跟進啦，就係話啊，喺美網嗰度就睇要睇啊，做高域啦咁樣。咁其實梅禮都有打嘅，咁但係其他就相對係啲削啲嘅戲碼啦。咁你話比較出名啲就奧地利嘅迪安啦，咁啊都係出名少少嘅。咁不過喜歡網球嘅你咧，就之前喝波。學咗好耐啦，咁就算係勁人打定還是係啊冇咁勁嘅一啲球手打咧，應該咧好多網球迷咧都會咧咪實部電視啊嚇，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到睇波引頭啦，咁啊你話睇波最有引頭嘅，梗係講到話 NBA 方面啊，終於咧叫做摒棄咗一啲前嫌啦，咁啊或者放低一啲理念先，咁啊先打咗波先啊嚇，咁所以咧即係有幾隊球隊咧都要打到 Game 7啊，搶七大戰啦，咁啊總場數因為去到3-3啊，講緊嘅咧就係啊呢個金塊隊同埋爵士隊啊要打搶七大戰，咁啊兩位當家嘅球星啦 ，Donovan Mitchell 啦，同埋咧 Jamal Murray 咧，咁啊就會啊。即將喺聽日啊，我哋大概朝頭早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個搶七大戰咁樣。咁究竟邊一隊咧打得好啲咧，就有機會咧再入埋下 round 嘅比賽嗰度啊嚇。咁啊，頭先提到嗰兩位當家球星咧，其實都係比較 fresh 啲啦。咁但係都有啲好好嘅表現啊嚇。我自己覺得呢一類型咧叫做得分後衞咧，近排喺聯盟入邊係少啲提及或者少啲睇嘅，因為大家都將焦點放咗喺字母哥嗰啲，哇大大隻隻又可以射三分啊，又可以入樽嗰度啦，咁樣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啊，呢一場比賽咧可以啊，值得留意嘅。咁啊，其他嘅賽果咧，包括咧， 已經進入下一 round 嘅賽事，講緊就係速龍隊咧到塞爾特人啦，咁啊塞爾特人即係 Celtics 咧就贏咗速龍隊啦。至於快艇咧就屠殺咗小馬嚇，咁啊令到咧總場數咧二比四啦，快艇就進級啦。依家暫時有懸念咧，就得翻咧爵士同埋金塊嘅啫。究竟邊一隊球隊咧可以進入下一 round 嘅 NBA 比賽嗰度咧？不過 NBA 嘅比賽其實，即係都唔俾現場觀眾入場啦，其實大家都係透過視像軟件，好似咁多位學生一樣對住個 mon 咁樣啊拍手啊。 不過我咁睇喎，其實對我哋呢啲海外嘅人嚟講咧，即係對於 NBA 嚟講海外嘅人啦，本身我都係睇電視㗎啦， 咁 即係對我嚟講個分別啊，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咁況且電視台又 mix 曬嗰啲人声啊，咁好似踢波咁啊，你个长空溜溜噶，哇，又有人声又成咁样。 系，咁依家有啲做 show feel 嘅，其实小白都讲啦，好啱，即系喺叫做 break 嘅时候啦，或者咧一啲叫 time out 嘅时候咧，佢都会播一啲球员嘅片。哦，大家好啊，我系白元浩啊， 我咪当睇广告啫嘛。 佢会有啲球星咁样当白元浩，一位球星。大家好啊，我系白元浩啊。点解我咁中意篮球？跟住佢就有几下入樽啊，剪翻啲精彩嘅射波画面出嚟。嗯，因为中意咯，咁样其实冇乜点样讲到嘢。跟住就我嚟摄咗嗰啲，即系可能30秒嘅暂停啊，或者一分钟嘅暂停咁样咯。咁啊，呢个其实过往都有噶啦。咁但系依家就更加多啦，因为冇得做一啲现场嘅访问啦，记者朋友亦都冇得 plan 下啲现场观众。到时如果你可以入场嘅话咧，NBA 咧好多嘢發生噶嘛，佢會有隻吉祥物出嚟咧抌啲 T 恤俾啲觀眾啊，跟住又會咧叫啲觀眾落場啊，跟住玩啲遊戲贏部車啊咁樣啦，全部都冇得咁去發生啦，咁所以咧就氣氛方面有少少打折扣嘅，不過中意睇籃球嘅你啊，即係由冇得睇到有得睇，跟住再好似上個禮拜爭啲又冇得睇，咁依家又有得睇，咁啊我自己覺得咧两起两落之下咧，大家都系选择好好咁样享受球员喺球场上边咧每射嘅一球波，每入过一个樽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个就系球迷咧该尽嘅一个责任啦。 人生啊，有开心有唔开心嘅，朗拿边奴都系一样啊。记唔记得之前咧，佢咪喺巴拉圭嗰度就有啲。有啲麻煩嘅，咁因為個 passport 嘅問題咧，咁佢就喺較早嘅時間咧，就除咗咧就已經由呢一個嘅監獄嗰度轉咗去酒店，需要咧就係接受繼續嘅，唔係話隔離啊，佢都係隔離嘅，不過佢個隔離就舒服啲啦，係咪先？咁佢係因為唔係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而隔離，係因為即係啲文件上嘅嘢佢需要隔離嘅啫， 或者公司啦， 同佢哥哥需要隔離嘅，咁佢即係隔離都完埋啦，咁啊離開巴拉圭啦，咁佢自己都喺網上面自己話到咧。人生最低沉嘅时候呢已经完结。不过好庆幸系咩呢，哇真系球王真系球王。因为佢话到全靠足球令佢可以喺呢个艰难嘅时候呢咁轻松走过。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咁即系球王真系球王，又系呢句。因为佢能够喺即系牢狱嗰度呢用呢个足球啊带俾呢就系所有人快乐。唔单止系叫做监狱入面嘅在囚人士啦，甚至乎呢就系即系啲唔知点样消息呢可以由监狱嗰度呢就 fit 到全世界。呢个我都唔明 到咁高嘅咩，咁球王真系球王啊，咁阿仙奴有酋长杯啊，咁朗拿甸奴有肉奖杯啊。 系啦，咁啊，冇错，赢埋个奖杯。咁不过佢都话到咧，即系好多谢大家关心嘅。咁啊，嚟紧嘅时候咧，相信咧，佢可以继续咧，佢嘅足球嘅生命，足球生命唔系净系话踢波嘅，咁可以做好多咧同足球有关嘅工作噶嘛，系咪？嗱，如果讲到足球咧，就系欧联咯。咁啊，欧联咧唔系男子嘅欧联，女子欧联决赛咧就系呢个法甲嘅球队里昂啊。3-1击败呢个和夫斯堡，女子足球啊，完成咗前无古人嘅5连霸。我最想讲嘅系咩呢，就系队中入面啊，其中一位嘅球员咧，今日好嘢啦，呢位球员叫做红谷沙希。咁啊，亦都咧就系历史上第一位咧，就系亚洲嘅女子球员能够喺女子足球嘅欧联决赛上面咧入波嘅。咁啊，所以咧今次咧就真系威威啦！除咗喺欧洲威威之外，呢位咧叫做即系红谷沙希咧，更加威到翻日本添啊！ 系。始める世界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Love the ear 每次咧去到有日本嘅女子足球啊，或者日本嘅女子足球员咧，即系喺国际舞台扬威，无论系之前即系赢过好多杯赛嘅时候咧，哇！日本嗰啲号外咧就出晒出嚟啦，即系话大和女子啊，嗰啲威力啊出晒出嚟啊，咁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咁啊。如果在我角度嚟讲咧，咁啊希望多啲呢啲正面嘅消息，系点解咧？啊，帮到佢哋，即系为佢哋自己出年嗰个东京奥运打打气。 嗯，系啊， 因为都有啲。矮矮地嘅感覺，即係疫情又繼續喺度即係叫做纏繞住東京啦，係咪先？咁另外亦都好似經濟方面又好擔心啊咁樣，咁亦都為呢一個叫做已經 delay 咗，原本係 delay 一年嘅呢個奧運啦，咁會唔會即係如期舉行咧？大家都有啲擔心啊，咁所以希望咧咁多啲好嘅消息咧，咁令到已經延遲一年嘅奧運啊都能夠如期舉行咁就好啦。頭先一首嘅歌曲啊，嚟自 Twice 嘅歌曲叫做 Fanfare 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啦 ，Barbie。 系啊，今朝早咧，因为咧，藉住今日系九月一号啦， 哦， 形式上咧都叫做有个新嘅开始，新学年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都好想，如果咧啲同学仔咧而家已经起咗身，系喺屋企准备阵间要上一啲网课或者啲直播课程嘅话咧，今朝早 Barbie 姨就要教大家一个道理，就系细个成日咧老师都教嘅，就系只要有恒心， 哦，铁柱磨成针， 冇错啦，今日就同。 点磨法 咧？ 咁样 分享下呢个真人版嘅铁柱磨成针。 哇，好喎、啊！点磨咧？我哋今日吓 系啦，只要咧你有毅力嘅话咧，即系无论啊，你系几咁艰苦嘅一个过程咧，你需要去达成你嘅目标咧，你终有一日都会成功嘅。 嗯， 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国际新视野咧，就系讲紧一个减肥嘅例子。 系 嗱，头先讲开日本啦，今次都系讲紧一个日本人嘅。吓嗱，這个男士咧本身系137公斤， 公斤啊吓， 公斤啊。 系 啊，唔系磅吓，137公斤嚟讲咧，即系都算系啊。佢个体型其实都几灰梧啦，亦都系几肥嘅，真系。因为佢喺网络上面咧都有公开自己嘅一啲减肥前嘅照片啦， 肥布欧咁样嘅身形。 总之有个好大嘅肚腩啊！ 你唔识边个布欧？ 我相信而家啲小朋友应该唔知系咩嚟。 系 咁咧，大肚腩啦，粗手臂啦，肥嘅大髀啦，即系总之成身上下由头都肥到脚噶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佢有一日咧就决心为咗自己嘅健康啦，同埋咧希望自己咧可以尝试下改变自己嘅外貌咧。咁就都想不如我减肥啦咁样。 我成日觉得我最赞成人咧。是为了什么减肥呢为了健康。 是啊。 即是你纯粹为了我好想靓的。咁其实我觉得那个动力呢或者那个动力真的不够强、啊。因为为了靓的话呢你可能会容易走偏了。即是你除了是叫做会做运动减之外你可能会在你自己外形或者修饰那方面呢你都会落多了功夫。个人没那么专注。但如果你为了健康的话呢其实个人就可以毫无杂念，纯、粹就系减走嗰啲肥啫。 都系嘅， 我觉得系 咁。 咁 啊，同埋咧，佢自己都觉得，因为生活上面咧，可能都构成咗一啲不便啊。如果肥胖嘅话，咁啊，譬如可能一啲日常嘅动作啊，或者日常嘅一啲需要去做嘅一啲运动咧，都觉得系辛苦嘅。 系、哦、咯，即系例如笃下脚趾咁样，剪脚甲咁样， 可能都比较辛苦，因为个肚腩可能会即系会有啲阻滞啊，令到 见唔到脚趾咧，点剪？ 咁又未必嘅，我谂乌低身一定会见到。不过你话企直，可能个肚腩就。真系会遮住咗只脚啦，咁佢就花咗一年嘅时间咧，去做一啲唔同嘅运动，例如咧好简单嘅啫，佢真系在家做运动嘅啫，做下啲掌上压啊，喺天台度铺张瑜伽垫拉下筋啊，咁佢真系嘅，因为佢啲相片系有影住佢拉筋，咁当然啦，喺佢最初137公斤嘅时候，呢啲活动梗系好难啦， 系啊，我就喺度谂啦，嗱，佢系两只手啦， 系啊， 佢做掌上压啦，佢拉起100公斤， 系啊。即系其实都几负重噶， 佢一下就跌咗落去啦，然后佢仲要好辛苦起翻起身， 同埋分分钟系都几影响嗰啲手关节或者膊头关节啦。咁佢亦都有跳绳， 应该游水嘛开头嘅时候。 佢又冇，佢真系选择咗做啲喺屋企啊同埋天台做到个运动咯，跳绳啊、瑜伽拉筋啊、掌上压啊等等，呢一啲真系都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嘅。嗱，特登咁样话俾大家听咧，就系等大家唔好有藉口啊，而家喺屋企咧都可以做下呢啲咁嘅运动。 同埋记住一个重点，头先芭比讲咗咧。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姿势很简单的运动呢 其實可能往往是最有效，即係令到我哋咧可以重拾我哋健康嘅一啲方法。 係，都係嘅。嗱，咁呢個最初期啦，跟住到之後啦，可能個身體咧稍為輕盈咗少少，咁點咧？亦都可能鍛鍊咗佢本身個人嘅力量咧，又會強咗。 muscle 多咗啦。 係啦，佢就開始咧去加強訓練啦。例如咧係出到去一啲公園嘅地方咧，到做下啲引體上升啦。哇！其實都幾犀利。 街頭健身咯，開始。 係，開始出去做呢啲啦。咁然後又繼續喺屋企嗰度咧。舉啞鈴啦，就開始舉啲重啲嘅啞鈴啦。 呢件事開始招潮咯， 係啊，然後甚至乎咧，去到沖繩，因為佢喺沖繩嗰度住㗎，一啲拳擊館嗰度咧就參加埋呢個拳擊比賽喎，即係都比較多啲強度、高強度啲嘅運動啦。咁就開始慢慢啦。咁然後咧，當然啦，除咗話做運動之外咧，佢亦都係控制自己嘅飲食嘅。嗱，佢又唔係節食，佢只不過係將自己咧食嘅種類咧變為只係食白飯啦。瘦嘅肉啦，再加上系蔬菜，咁同埋咧，亦都系会一路配合住运动咁样进行嘅。 烧肉咧，烧肉咧，冲绳烧肉好出名噶、哦。 人哋话食瘦肉咋，咁啊结果咧真系好犀利。佢用咗五个月嘅时间咧，就将体重咧由137公斤减咗34公斤，去到103公斤啫。其实好犀利啊！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减咗几十磅咯，减咗30几公斤嘅脂肪。咁啊，当然啦，佢其实呢一个嘅减重计划咧，系足足维持咗一年嘅。嗱、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头先讲就系话想减脂肪先啦、因为其实对于佢嚟讲，日常生活最困扰佢咧，最重啊，同埋最令到佢健康有影响嘅咧，都系关脂肪事嘅。 系 咁，其次咧，当佢个身形真系再瘦咗啲落嚟嘅时候咧，佢就再开始练肌肉啦。 哦， 即系佢两个步骤嘅。 系啊系啊，减咗先， 系佢本身个身形系非常非常之大份噶。咁、所以咧，当佢减到一半嘅时候咧， 佢本身系咪谂住双扑手啊？如果佢日本嘅话， 佢又冇讲到佢有呢个打算嘅。不过咧，可能佢本身就真系天生就肥胖啦，亦都加上唔节食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当佢遇到健康上面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就意识到要减肥啦。咁咁、结果咧，真系用咗一年嘅时间咧。佢個體重咧係去到唔夠70公斤， 哇！唔夠七十啊， 係唔夠七十， 唔夠七十啊！哇！佢呢、這個。佢呢个地狱式嘅训练个 schedule 我都睇到流晒口水。 系啊，但其实咧，佢话佢只不过真系每一日咧都 keep 住喺屋企度做运动啦，或者喺出去公园度做运动啦，即系啲强度比较高啲嘅运动啦，同埋配合埋嗰个饮食餐单啫。就头先佢讲嘅，照食白饭啦，即系又有食淀粉质嘅，跟住又食啲比较瘦嘅肉同埋蔬菜咯。即系呢几样嘢， 唔使参加任何特别俾钱嘅嘢。 唔使，佢话佢只系真系咧用呢一个方法配合运动，咁就可以减到咁多啦，咁但系其后咧，其实近呢一两个月咧，佢就自己都有记录自己每日嘅运动同埋饮食啦，佢就开始咧系增翻少少重，因为佢就想咧练到好似人哋嗰啲咧，哇肌肉身形啊嗰啲啊， 手瓜起剪， 于是亦都系食翻少少嘅高蛋白质嘅食物啦，然后就以致到佢可以操肌肉， 开始控制个体型咯， 系啊，系开始要咁样塑造自己嘅一个身形啦，咁而家咧暂时咧我就睇到佢啲照片咧，的而且确咧成个人咧。是瘦得嚟咧，系精神 嘅，系 啦、 啊， 因为我谂 有啲人瘦到虚噶， 系啊，或者好似面色唔好啊咁。咁我觉得呢个男士咧系真系犀利嘅，佢用咗一年嘅时间、啊，最犀利系咩咧？嗱，佢嘅成绩大家就有目共睹啦，亦、都见到佢嘅身形系变得咁靓咁健硕啦。但最犀利系嗰个恒心， 系啊， 你谂下你一年里边。见到所有食物嘅引诱，你都要制止住自己，唔得，亦都要坚持，持之以恒，为咗达成个目标，付出咗几多个汗水同埋劳力咧？ 沙司米都戒埋睇佢，沙司米好鬼肥。 你知道日本都好多好嘢食噶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人生都已经真系一帆风顺啦。点解咧？ 点解咧？ 佢已经系写咗一个好好嘅剧本，去到话俾人听，其实用佢嘅方法咧系得嘅。而且就佢真係自己付出過嘛，又唔會話食藥啊，即係冇乜入藥嘅副作用啦，係咪先？咁佢咪可以即係可以將佢嘅嘢咧，你自己透過網絡咧分享，分享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佢又有一個新嘅收入翻嚟，咁就可以繼續佢呢個美滿嘅人生。 係啊，其實亦都係為自己咧墊下咗一個嘅恆心嘅基礎，即係以後有啲乜嘢咧困難都唔怕，一定做得到 嘅。有恆心就得噶啦嚇。 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和扫管笏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我是家有爱种的 Lu。 新学年除了在课堂上，生活日常同学仔都可以不停学习的，例如爹地妈咪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买餸，帮家长 check 下条数有没有计错，那 shopping 都可以变做数学堂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灰色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叫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芭比。 早晨啊，欧。 系九月一号，程班长早晨。 早晨啊， 哇，转咗做班长啊。 系啊，有啲礼仪感啊嘛，即系好似着晒校服准备翻学咯，咁样咁嘅感觉啊吓。 老老实实 系 读书时期，我都未做过班长。 系咩？哎呀，我以为你做过添，因为你都似系照顾头家嗰啲人嚟噶嘛，咁都有承担感，有膊头，咁通常会话，哎，边个想做班长啊？跟住话，哎，你啦，程振鹏咁样，即系我估会系有一个咁嘅画面咋。 细个读书时候嘅我都系一嚿饭咁嘅啫，啊，咁所以系唔起眼嘅吓。喂，但系咧，我做行长咯， 我收功课， 系修补。 因为我一定会是坐最前那个咯 、 不过今日呢这个9月1号好不一样啦、以往可能大家就会新学年翻学会有我们这些选班长选行长那些东西、但是呢今年呢又好不同啦、不知道啲、同学今日现在这个钟数会不会已经是坐定在个电脑面前准备上这个 online 堂呢？ 我想总有啲同学系会准备定㗎啦，已经。即系尤其是呢好多学校呢真系今朝早呢都会安排咗呢系啲老师呢逐个逐个呢就系、用呢个视像嘅方式呢去同啲同学呢讲下啲开学须知。 哦 系啊， 即系会打咗个招呼先。 系啊，所以就轮流，可能每人五分钟约咗个时间咁、就逐个逐个用嗰啲软件咧嚟到视像咁样同你讲下嘢啊。 那個、主任咪好吃力。 系啊，啲老师我见都几工作量大嘅呢排。 净系打个招呼都可能冇咗一个上昼咯。 系噶。 啊，咁啊真系加油啊吓！啲、教育工作者都喂睇下咧，出边嘅天色咧，其实都几唔错、比起寻日嚟讲咧，仲少咗啲云添。寻日咧都已经讲话啊，都天朗气清咁样形容噶啦。虽然有一啲云，但系嗰啲云咧都好静态嘅咁。啊，今朝咧同样嘅时间咧，连嗰阵云咧都冇埋啦。啊，个天咧更清。 啊、不過是望向遠處咧，唔知係我眼花定係真係有陣煙霞喺啲山頭咁樣咧，就丁咁多朦朧咁啦。咁啊出邊咧都叫做個太陽出咗嚟，但係咧就始終咧而家入秋之後咧個太陽冇咁熱啦嚇，咁、所以就算有陽光咧，都唔覺得好熱辣辣嚇。 系咁啊，应该咧阵间都会更加冇咁热啦。嗱，因为咧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话部分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咁啊，日间天气酷热，系啊，会啊，日间天气酷热啦，最高气温约34度，稍后咧局部地区咧甚至乎系有呢个雷暴啦吓，同埋咧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所以咧应该阵间稍微晏啲会凉爽少少咯。 哦，系啊。 其实今日咧就话呢个农历7月14啊嘛，盂兰节啊嘛，咁啊通常咧盂兰盛会咧举行嘅日子咧就好多时都系比较偏向系多雨水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印象啊？ 有， 细个系咯，细个喺元朗大嘅时候咧就年年咧都去嗰个盂兰盛会咧就当游乐场咁样噶，我哋细个，咁所以成日都系一脚泥扮咁样噶，落完雨就 系 啊，喂，咁啊讲开呢一个农历七月十四今天咧，咁啊通胜咧都唔系话盂兰节咧，咁就话咩？都唔好做啊，咁样嘅，其实咧都唔系、啊，原来咧今日适宜嘅事情都颇多、啊，嫁娶啦、祭祀啦、祈福啦、出行啊、仪洗啊、动土啊呢啲，咁啊至于话忌啲咩咧，今日就忌开光、掘井同埋咧造屋咁样、 啊。 吓、哦，咁呢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吓。 系啊，咁啊，今年就好似彭仔咁样讲，就冇嗰啲盂兰盛会啦，咁啊冇得即系睇嗰啲戏啊咁样啦，亦都有好多 都有人烧家衣、啊，见到 系啊有啊， 有成条街。 昨晚喺广播道收工嘅时候都见到 哦。 又驚唔驚其實 唔驚，啲習俗嚟啫嘛。啊，平生都不作虧心事。 講得好啊，啊彭爺講啦，驚冇錢好過啦，係啊，我哋今日係啊，驚窮都好啊，我哋一齊咧，今日就睇下個市啦。咁轉個頭再同彭爺傾偈，好嘛？唔該。 好。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嘅时间啊，这个环节今日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翻琴日市况啦，哇，好曳个市，曳系乜嘢呢？原先系升嘅，临尾竟然要倒跌，系啊，跌245点啦。咁但系个别股份同埋个别板块依然做得好嘅。咁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咧都齐创咗新高啦。咁啊，关于港股方面，今日点去分析呢？ 我谂就其实呢一排嘅情况都系咁，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咧，就如果指数计嘅话咧，其实都系受制翻250天平均线嗰啲位咯。咁所以变咗就。你見到去到接近呢個26,000點嘅話咧，都冇乜力上嘅。咁尤其是啦，就嗰啲傳統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比較即係業績差嘛，譬如好似啲內人類股份啦，或者啲本地地產類股份啦，又係冇乜力上嘅。主要嗰個係買盤啊，興趣都係集中翻頭先你講嗰扎咧新經濟類股份嘅，所以變咗好少少兩極化咁咯，即係指數就好似動力都係不濟嘅。但係咧，就係啲新經濟股咧，就繼續氣勢如虹啊！咁琴日就嗰啲 比較細隻嗰啲，我哋成日講譬如微盟啦，嗰啲都又再抽翻上嚟啦。咁所以變咗都睇翻焦點，仍然係喺翻啲新經濟股咯。 係咁啊，講開新經濟股啊，先講龍頭嗰啲先啦。咁啊，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咧都創咗新高啊，咁啊，之前咧都會講話，喂，阿里巴巴好似啲股價都係唔喐唔喐咁樣。咁啊，依家一喐嘅時候都好誇張。小米就直情我同 Candy 都有講話，係啊，佢個招股價17蚊，好似穿極都穿唔到。哇！一过咗17蚊之后咧，如入无人之境，好似放风筝、放纸鹞咁样。咁啊，呢两只股份系咪继续越升越有啊 ？Kenny， 系啊。如果你咧嗰、那个系即系譬如好似小米啦，咁佢如果系嗰、那个之前咧由呢个系招股价咁高跌咗落嚟之后咧。跌到落去，大家记得嘅话，嗰时系差唔多系10蚊边位噶嘛。 系啊。 咁咧，如果系即係由呢個低位上翻去，能夠成功上得翻去招股價流嘅話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儲貨嘅能力方面咧就已經好強，即係話貨源咧都係比較係落翻啲強者手裏邊噶啦。咁、所以形成咗咧，通常佢哋嘅升勢方面咧就唔止係咁嘅。咁破咗個招股價之後嘅話咧，就通常咧都仲有一段升幅嘅。所以你見出邊啲行咧有啲甚至乎睇30蚊嘅，咁其實都唔係話天方夜譚價嚟嘅。咁當然仲有基本因素配合啦，咁你睇返就係、最主要佢今次公布業績之後呢我哋上一次都講啦，佢哋嗰啲係高端手機方面呢個比例係成功係增加咗㗎。所以你見到呢第二季呢雖然個智能手機銷售係跌咗，但係呢個平均手機嗰個價格方面呢係升咗 11% 嘅。咁呢個好重要喇喎，因為以前呢小米方面呢其實佢哋雖然買機係買得勁，但係個毛利率係勁低㗎嘛。咁所以變咗就其實個利潤就唔算太高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去賣機賣得勁之餘呢，個利潤率又可以提升嘅話呢，咁就兩件事啦。咁同埋呢我諗華為呢個問題呢亦都益咗小米嘅，令到小米方面呢而家就可以呢就接多位出嚟，甚至無有機會呢成為全球第三大嘅呢個係手機嘅製造商都唔出奇呀。 係咁琴日睇到呢北水呢淨買入超過9億喎，咁淨係北水貢獻小米都唔少啊，咁所以就唔知小米係咪真係變咗大米啦，咁上到30蚊好開心啦。因為有啲朋友譬如10蚊邊攞嘅咁樣，哇！琴日都23.幾啦，咁樣咁你講緊有13蚊升幅，真係好誇張啊！嚇咁呢啲都 同埋咧新經濟股咧，我哋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咧，嗰、那個value 佢即係評估佢個模式咧，同我哋以前舊傳統經濟股係會好唔同嘅，所以可能升咗咁多，會唔會好天方夜譚啊？好貴咁樣，但其實個思維大家可能要轉變一下，譬如好似小米為例啦。咁佢哋即係當嗰、那個佢哋其實主力唔係想賣機㗎嘛，想賣完機之後呢令到一大群嘅呢個用戶就進入咗佢哋個小米嘅生態圈，即係好似我哋用蘋果手機買完之後會用 iCloud， 會用呢個係App Store 嗰、那個係蘋果 App Store 噶嘛，咁之後會繼續俾呢啲互聯網服務收費噶嘛，呢、這個先至係佢哋嘅亮點啊嘛，所以你而家見到佢賣咁多機嘅話咧，其實係貨日後未來變現嘅嗱，當然成唔成功咧，會唔會大家好似蘋果咁成功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下啦嚇，但係個 business model 係咁樣行嘅，而家目前如果大家投資者相信佢個 business model 係 OK 嘅，咁你就變咗可能個估值可以超高都唔出奇咯，因為我哋而家唔係睇而家賣手機個價值啊嘛。 係，咁所以就即係散股民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參考一下啦。有啲股票咧就高處不勝寒啊，有一啲咧就高處未算高啊嚇。咁啊，講埋呢一隻啦，咁講譬如估值方面啊，咁以至咧，喂佢個盈利增長咧都係好出色嘅，388港交所啦。咁啊港交所其實即係早兩個禮拜到啊 ，Kenny 都有講話，喂400蚊不是夢喎、啊、咁樣。咁啊，琴日已經391啦，咁啊去到呢個水平啦。咁啊應該呢兩個禮拜，如果個市場配合，再加上成交配合，就掂一掂就冇乜難度嘅。咁啊，現價位係咪可以都部署下港交所呢？ 其實港交所就當然我哋之前都講啦，睇400蚊啦，短期目標咁樣就而家都好接近㗎啦。咁所以變咗，如果而家先買嘅話咧，你都有個心理準備，可能真係要揸長線啦，揸中長線啦。咁但我覺得港交所就絕對係可以中長線投資對象嚟嘅，因為佢你好明顯就睇到佢嚟緊咧，就嗰個增長模式啊，係都幾確定㗎嘛。嚟緊除咗呢個年底之前咧，有呢個買金服啦，咁啱啱而家最近又有呢個農夫山泉水啊，又有呢個百勝中國啊，全部都係大嘢嚟噶嘛。咁再加埋嗰啲中概股咧，相信都會繼續回歸啦。咁所以變咗你嗰個係收入基礎方面咧，就係不斷擴闊嘅。咁令到佢 係即區都唔係區裏面嘅，我諗全球咧就係比較罕有嘅交易所咧，係有呢個 business model 俾到你睇咯。 嗯，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又可以睇下啦。咁真係有個獨特性喺度嘅，亦都係即係叫做無可取替嘅一個地位啊。暫時嚟講啦，咁頭先咧 ，Kenny 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新股咧，都派駐隊上市啊，而且咧都幾有潛力嘅。以至如果你熟悉內地嘅國情嘅話咧，咁啊接住嚟呢三隻股份咧，你一定有聽過噶啦。咁啊頭先 Kenny 講百勝中國啦，咁啊做快餐業務嘅，咁大家講嗰啲炸雞啊、披薩鋪啊。即系香港嗰啲最连锁嗰啲，佢都系持有嘅。不过内地嗰个份额啊吓咁样，咁啊嚟紧就中通快递啦，咁啊呢啲快递亦都会上市啦。咁啊蚂蚁集团又快将登场啦，咁样嗱，我哋今日咧先抽只百胜中国啊，因为佢今日招股啦，咁啊睇到佢入场费大概20,000+到啦，咁啊上市就9月10日嘅。咁啊呢一只股份系咪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咁啊又适宜点去部署咧？有啲乜嘢投资嘅建议？又可以俾到啲散户股民咧，因为有阵时散户股民话注码冇咁多，咁只只都话优质，只只都话好，系即系 全得边只啊？ 系啦，你玩得边一只咧？咁应该点去部署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其实百胜都系OK 嘅，所以尤其是佢而家上个时间个 timing 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咁一般人觉得哎呀，疫情啊，内地经济个放慢啦。應該對飲食方面造成衝擊噶嘛，咁但係結果你留意翻近排咧，我哋都有講過啦，譬如好似海底撈啊、沿海啊，或者係9毛9嗰啲，哇升到叭叭聲嘅，即係你都唔相信。咁就最主要因為咧，第一就係其實佢哋咧係有對疫情有應對嘅，佢哋將啲餐牌咧就改咗，簡化咗啲餐牌，令到咧雖然嗰個係銷售跌咗，但係啦，平均每個人嘅消費咧係增加咗嘅喎。你睇翻好似海底撈啊，或者係九毛九嗰啲，平均每個消費係增咗8%、9%咁樣嘅喎。咁即係話咧，就對嗰個利潤率咧，就其實反而有所提升嘅。第二咧，疫情完咗之後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會對內地一啲市民咧嗰個消費模式會有所轉變嘅。過往可能大家喺內地有好多嗰啲係即係廢店啊，比較係衞生程度可能差啲啊，或者係比較係簡陋啲嘅鋪頭，可能大家會幫襯。但係過咗疫情之後咧，大家嗰個係嗰個衞生意識啊，或者係嗰個要求咧，可能會進一步提升。咁有機會咧就增加會幫襯呢啲咁嘅有品牌嘅連鎖店咯。你見到其實內地咧成個消費模式都喺度轉變緊升級。就唔係話升級去嗰啲咩好 luxury 嗰啲喎，係嗰啲譬如好似奶粉，可能就走去高端啊、organic 啊，啤酒都係嘅喎。你見清啤公布業績又係增加咗高端啤酒嘅比例啦。咁就算方便面啊、飲料嗰啲咧，全部都係追求一啲係比較係高端嘅嘢咯。咁所以變咗呢啲有品牌嘅餐飲嘅話咧，就成為而家市場嘅趨勢。 嗯，咁啊，所以散户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课啦，留意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考下你，香港现时有几多条反歧视条例？法例保障边啲特征？又禁止嘅乜嘢行为呢？咁平机会又点样去建设多元共融嘅社会呢？唔识答，咁你就要去平机会嘅网页睇下佢哋嘅最新短片《跨越障碍，歧视不再》。唔使10分钟，你就可以认识香港嘅反歧视法例，以及平机会喺執法、预防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嘅工作。另外，平机会都有一套15分钟嘅短片，讲解平机会处理投诉嘅程序，同埋平机会点样根据法例规定喺合适嘅情况下，透过调停去解决纷争。两套嘅宣传短片都有广东话、普通话以及英语版本。想认识多啲关于平机会嘅工作，就要上佢哋嘅网页睇下啦。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 市民依家可以喺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嘅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咗自己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哇，咁快就请返彭爷爷出嚟先啦。 係呀、啊、要告诉我哋乜嘢呢？ 係呀， 係呀，啱啱好啊，可以呢即係打个白鸽村，又返返嚟又打返个电话下、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朝早呢嚟到八点半前呢就轮到呢今天啊彭爷爷呢想同大家讲一件事喎、啊。咁、 嗯、 如果呢係有留意到呢即係呢一日尋日啦以至到今日咧，嗰啲嘅媒體啊，或者係網上面啲消息咧，都有報導到出嚟㗎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啊喺之前咧有喺2019年嘅時候係買咗周杰倫演唱會飛嘅朋友，係、 哦、 啦。咁、本人咧都係持份者，我都係 申報。 咁係因為呢佢就後來就因為疫情關係啊咁、所以就要押後啦。咁佢又冇話究竟幾時做返啊，咁一路呢都未有一個呢係即確實嘅日子咁嘅。咁、但係呢睇到呢一個新聞嘅消息呢就話呢以後周董呢就要將呢一個嘅喺2019年時候嗰個搞嘅大家買咗飛嘅演唱會呢要落實要搞呢就去到明年嘅四月喎、 哦。係、哎、呀好似係露天或者户外場地中環海濱喎好似雲雪係咪真呢究竟係 嘅。是的 哦、 之前呢 ,2019 年呢就本来嗰次就諗住喺呢个迪士尼嘅嗰、那个停车场嗰个位置嗰度㗎嘛。咁、啊但係就而家呢就一路都再冇期搵到啦。咁、反而呢一个嘅中环海滨活动嗰度呢就有一个嘅时期呢可以俾佢哋攞嚟做呢个演唱会。咁所以呢主办单位呢就 book 咗呢一个啦中环海滨活动。區呢一度啦，咁就明年四月，話要等到明年四月喎、哦，咁樣，咁但係我睇翻咧咁多個媒體嘅報道咧，都淨係講係延遲到明年四月舉行，但係四月幾時啊？ 冇人知道四月几号啊！ 佢讲咧就讲话系开六场嘅，咁、我咧就八到翻嚟啦。咁佢系四月边六日咧？原来话咧，佢系会拣四月嘅二、三、四、九、十、十一，啱啱好就系五六日，两个礼拜嘅五六日咁样咯。 能够讲多次嘛？因为好多杰伦嘅粉丝即刻 听住 竖起耳朵，因为 四月几话， 佢哋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去练习周杰伦嘅歌，谂住大合唱噶啦，但系一等再等，再等而又等咁样。好啦，再讲一次， 四月二、三、四同埋九、十、十一。 好重要 的其实呢如果是即是朋友呢你是买了之前买了飞那些呢都未退飞的话或者现在揸住啲飞呢究竟是想退啊定是不退呢咁其实呢都要留意返人哋嗰个主办单位啊嗰、那个嘅佢嗰个面书啊佢哋官方佢哋自己官方嗰个面书啦吓咁因为嚟緊呢就话会喺应该系寻日已经是有一啲嘅最新消息呢係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如果你保留返个飞嘅话究竟点样可以到时係可以行使返你个权利去睇嗰个演唱会囉。如果你係唔得闲又或者唔已经冇兴趣去睇呢咁鬼耐咁你呢可能要做一啲退票嘅手续呢都係需要注意一下人哋个模个公司啊嗰、那个主办单位呢点样去安排囉。 哇真係其实你唔好以为呢买张演唱会费其实譬如上年咁计或者再前年呢好多演唱会都取消啦、因为各样那样嘅事件啦咁、样啊。咁所以好多fans 们呢其实都望穿秋水㗎、对于每一个偶像啊几时先可以再入红馆去睇佢哋演唱会啦。

好啦，咁啊，阿小白同埋阿 Barbie 喺度，咁啊，我哋同埋听众朋友咧，就一齐睇睇今日嘅报章新闻焦点啦。彭仔手上咧就先睇呢一份咧香港文汇报。香港文汇报今日嘅港文当中咧，就话呢一个重点啦，就话咧为切断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嘅传播链，压制疫情啊，咁特区政府今日咧就正式开展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身先士卒，今天咧将会率领系司局长同埋行政会议成员，就分批喺政府总部嘅检测中心咧接受检测。咁另外啦，截至到昨晚嘅六点钟咧，累计有553,000名市民咧系成功登记预约检测。咁喺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入面啦，有97个咧喺第一日啊，即系今日咧，啲预约都已经满晒噶啦。另外咧就有14个检测中心咧喺计划展开嘅7日里面咧，全线嘅名额都爆满啊！咁啊，对于咧，有所谓揽炒派咧，不停咧刻意散播咧吓人以及咧失实嘅信息，咁啊，意图抹黑呢个检测计划及误导公众，咁啊，甚至话煽动市民杯葛呢个计划。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啊，寻日批评啊，呢一种嘅行径啦，罔顾广大市民嘅健康，以及系辜负一众努力抗疫嘅前线人员嘅付出，咁社会咧应予以谴责。呢个嚟自今日咧《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经济日报》嘅港文啦。讲到咧就系同莘莘学子有关嘅报道啦。全港学校月底咧会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堂嘅。新学年今日开始啦，不过喺疫情下咧，全港嘅学生就只能够网上开学啦。教育局上个月初咧就宣布，全香港嘅学校开课咧会暂停面授课堂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琴日就表示啦，因应疫情咧近期已经有所缓和嘅趋势，认为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条件，就准备咧喺九月嘅下旬逐步恢复面授课堂。他解释，考虑到高年级治理能力较高，同埋需要准备公开试啦，以及系中一同埋小一嘅学生咧，系从未踏足新校园，所以首阶段咧就安排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同埋幼稚园高班嘅学生咧，就喺9月23日咧系率先复课噶。咁至于第二阶段咧，就会安排其他嘅班级啦，咁啊即系中二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园嘅中班啦、低班，即系 K1 K2 咧，就会喺9月29日咧复课噶。咁至于国际学校同埋特殊学校咧，就将会大致咧系跟从上述嘅安排。咁啊，但系因应住咧课程同埋班级结构嘅唔同咧，就可以按呢个学校嘅情况咧作出实际嘅安排噶。咁佢亦都话啦，复课嘅初期咧，暂时都系会用呢个半日制嘅形式进行啦。学校咧系唔应该喺余下半日安排全校学习或者系其他活动噶。至于个别学校如果需要安排学生翻学校补课的话，在特别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安排学生是在校内进食的。不过学校也需要先向局方汇报这个相关的情况。咁啊，杨润雄亦都话啦，佢就知悉咧，有啲学校已经拟定咗咧，就是、半日面授课堂之后咧，就再上半日嘅网上课堂，咁变相咧就系全日嘅上课啦。咁屋企咧，亦都可以咧为学生提供午膳，咁因为佢哋咧即系上咗半日堂之后就可以翻屋企食饭啦。咁至于跨境学童方面咧，佢就话啦，正系积极咁样咧同内地商讨佢哋嘅情况，就会优先处理中四至到中六嘅学生安排。咁相信。学校都会继续支援学生在家学习。至于复课之后如果有师生确诊，有什么处理方法呢？杨润雄就说，学校通常会停课数日作清洁。不过如果知识学界希望提供更加详细的相关指引的话，局方就会跟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商讨处理方法。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除了学生要身体健康之外，所有人之于 都要健康啦。特別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啊，即係跨境嘅一啲嘅中港牌嘅司機咧，都係一定要身體健康啊。咁啊，同埋咧要檢測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深圳市口岸日前通報啊，咁啊取消違反疫情防控管理規定嘅八名香港跨境貨車司機豁免入境隔離備案資格噶。咁佢哋引述翻咧就係《南方都市報》嘅報導，話到咧就係深圳當局上個月28日啊通報指出，咁啊今次咧就係被取消豁免入境隔離資格嘅八名司機，有六個人咧就係啊入境後不配合社區工作人員引導，咁啊未按規定往指定司機服務驿站集中居住，一個人啊喺深圳灣口岸核酸採樣工作點不遵守現場秩序，辱罵醫務人員，而且存在暴力行為，一個人咧就自問感到口岸入境之後未按規定咁啊停放跨境貨車，咁啊違規前往公共餐廳用餐噶。咁啊根據咧就係深圳目前嘅防疫政策，深港跨境貨車司機咧就如果符合相關嘅政策要求，咁啊喺執行跨境運輸期間豁免集中隔離噶。咁但係相關嘅部門對司機實施健康管理。今年嘅五月啊，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曾经发布跨境货车司机入境之后健康管理措施嘅告知书，列出咧就系八类嘅违规行为噶，明确如有相关违规行为，由相关部门咧就按程序实施相关嘅处理措施噶。咁啊，严重违规者咧就将会咧就被移出啊呢个叫做备案名单，取消豁免集中隔离资格噶。咁啊，疫情防控期间啊不予恢复。咁另外3月27日至到8月27日期間啦，深圳市在口岸對入境貨車司機實施核酸檢測咧，就係38萬次噶。咁啊，結果咧都係成為呢一個嘅陰性嘅。以上咧就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嚇。咁啊，中港司機咧，即係唔怕麻煩啦，都要咧，即係做啲啊健康嘅測試啊、驗證啊咁樣。咁啊，為咗都係希望可以就係繼續自己嘅嗰份工啦，要揾食噶嘛，係咪？好啦，咁啊，講到揾食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其實咧，即係大家咧都會係好頭痛噶啦。咁啊，喺疫情之下，如果你都真係因為咁而冇一份工嘅話咧，咁啊，啲老闆或者打工仔女咧，就會唔會都去申請政府嗰個保就業計劃咧？嚇、啊、嗱，今日咧嚟自《星島日報》嘅港文咧就咁報導啦，就話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咧，尋日就開始為期兩個禮拜申請啦。咁啊，截至到尋日晏晝6點啦，第一日總共咧係收到有接近52000名雇主申請，咁當中咧96%係曾經參加第一期計劃嘅，咁而申請數字咧係較上期第一日收到嘅41000個申請咧為多。不過自雇人士嘅申請數目咧就大減啦，由首期計劃嘅27000人咧就大減至咧今次嘅大約係得2000人啫。咁尋日咧到計劃服務處求助或者係查詢嘅市民數目同樣都係減少嘅，未見咧係首期計劃嘅人龍啊。咁而勞聯主席林振聲咧，佢認為第一期計劃咧有不符合資格嘅自雇人士申請，咁令到咧申請數字較多。咁現時咧佢哋得知唔符合資格啦，咁就冇再嘗試參加，可能因為咁咧就少咗人都未定啊。咁而呢個《星島日報》啦，尋日去到觀塘嘅一個服務處嗰度觀察啦，發現咧求助或者係查詢嘅市民數目都係大減嘅，現場咧甚少係申請者，一個鐘頭咧只係有係數十人咧入內，咁啊未見咧喺首期計劃出現嘅人龍，市民咧可以冇預約嘅情況下係到場並且係即場申請，咁預料咧再參加嘅人士咧使用呢個網站申請，所以就變咗喺現場都唔會有咁多人咯，因為識得上網到申請啊嘛。咁啊講翻呢一次嘅呢一期嘅保就業計劃啦嚇，今次嘅計劃啊涵蓋有9至11月份嘅工資嘅，咁以補貼一半工資、 補貼額咧最高係9000元計算，咁同時咧為合資格嘅自雇人士提供係一筆過係7500元嘅資助，咁而未曾喺第一期獲得一筆過資助嘅自雇人士咧，今次先至可以咧取得資助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报道啦。讲到咧就系琴日咧，警察驱散831聚集，咁啊孕妇咧遭扯跌中招，咁佢个招咧系胡椒喷雾嘅招啊吓。咁啊，831事件一周年啦，大批市民琴日咧就去到港铁太子站一带聚集同埋献花嘅。同步警察晚上喺旺角驱散市民嘅时候咧，怀疑就系因为碰撞起咗冲突，混乱之中咧有警员拉跌一名孕妇，佢咧就系中咗胡椒喷雾感到不适，需要送院治理噶。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市民琴日中午开始咧就喺太子站外献花，警察咧就系拉起橙带阻止市民靠近噶。有社工咧献花之后咧就被指乱抛垃圾，就遭到票控嘅，亦都有男童咧系被警员带走。警方咧喺行动之中咧，最少系拘捕咗14人噶。咁啊，讲翻孕妇嘅情况啦。据了解咧，防暴警察咧系喺亚街老街近住西洋菜南街驱散人群嘅时候咧，就同人群当中嘅一名孕妇碰撞，其同行嘅黑衫男子咧就上前理论，双方冲突。咁啊，有防暴警察咧系拉扯男子，混乱之中咧就孕妇倒地噶。咁啊，传媒上前拍摄嘅时候咧，防暴警察咧就突然施放胡椒喷剂，多人咧就系中咗呢个胡椒喷剂啦。咁就包括埋咧头先讲嘅嗰一名嘅孕妇噶。咁啊，防暴警察咧其后亦都为孕妇咧系作初步嘅治理，亦都有女警咧坐喺孕妇嘅背后作靠背。咁啊，孕妇不时咧都系轻抚佢嘅腹部噶。救护车接报到场嘅时候咧，就将孕妇送院，同行嘅黑衫男子咧同埋警员亦都系随车去到医院噶。孕妇经到治理之后咧，情况系稳定嘅。咁消息称咧，孕妇同埋同行嘅男子咧都系夫妇嚟嘅。咁大致上咧，呢个就系明报咧对琴日嘅事件嘅一个报道啦。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深水埗一名巴基斯坦裔男子啊，前日喺租住嘅劏房入边，怀疑咧就系、是。爭用洗衣機之後咧就起殺機，咁啊以菜刀咧就係狂斬有積怨嘅鄰居男同鄉啊嚇，致到咧佢嘅頭、手、腳，咁啊亦都咧就係中咗多刀，重創咧就係昏迷死亡噶。咁兇徒竟然間咧就係非常鎮定，懷疑咧就係用棉被裹屍，以及咧就清洗血跡，半屍一晚之後咧就心感不安。咁啊，尋日中午左右咧就報警，話到咧就係聲稱啊嚇有人打交受傷噶。警方接報之後，迅速咧就趕到去現場。咁啊，有人對盤問之唔以對，警員心存可疑，咁啊爆開同鄉嘅房門查看。咁啊，見到咧就係佢有一個人咧就被棉被咧就係包裹，最後咧就證實死亡噶。立刻咧就向上方咧就報告情況啦。經過咧就初步調查之後，以涉嫌謀殺拘捕該名20歲巴基斯坦裔嘅男子，並將佢咧就押返警署調查噶。大批的警员就到场，以及就是围封涉案的大厦调查。由于就找不到那个凶案的刀，警方就怀疑疑凶就将刀已经放弃了在附近的垃圾站，因此更加围封附近的垃圾站搜证。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案件，亦都就召到法医去到现场就是检验尸体，以便确定死因以及死亡时间。咁啊，協助少數族裔嘅新家園協會服務總監陳以飛咧就表示啊，深水埗區大概有5000至6000名嘅南亞裔人士居住，巴基斯坦裔嘅人數最多噶，其次咧就係印度、尼泊爾同埋泰國。由於收入低啊，劏房租金平，唔少人居於咧就係擠迫嘅劏房之內。南亞裔人士學歷唔高，咁啊主要都係從事地盤搬運等等體力勞動嘅工作，並且因為咧就言語不通，咁啊唔熟悉咧就本港嘅情況，唔知道點樣申請一啲政府嘅援助。一般生活嚟讲都颇为艰苦噶，咁佢哋更加话到受到疫情影响，好多南亚裔嘅人士失业率其实都几高噶，遇到问题嘅时间可能就求助无门，咁啊喺挤迫亦都狭窄嘅劏房环境入边，其实潜伏咗就系唔少冲突嘅危机噶，只要有少少嘅事故，一旦处理不善，随时就会酿成暴力惨剧噶，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就向贫困嘅南亚裔人士就提供积极嘅援助。以上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2009年蒙面超人 W 开始，间田将辉拍过多套精彩的日剧，包括《共食家族》《荒野》《文王》等等。今次佢火拍住组合 Okamoto 呢一队嘅组合，由两位姓冈本嘅人组成。今次嘅歌曲亦都系嚟自汽车广告主题作品《Keep on Running》。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间田将辉 featuring Okamoto Keep on Runn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演唱会，今天 Dr. Music 跟你讲一下第一个摇摆音乐的重要筹款演唱会。虽然到场的人数只有40,000，但是由乐队 Beatles 成员 George Harrison 发起的这个孟加拉筹款 concert， 不单止救了很多当年因为东巴基斯坦受到 Bala 这个飓风侵袭的人，亦同其时帮助了当年东西巴基斯坦的内战，令到东巴基斯坦最后是成功独立，成为了今日人所共知的孟加拉共和国 Bangladesh。相信大家都会记得 Beatles 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去过印度找大师来到灵修的，而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的影响是最深。他离开了乐队的第一首歌就是赞扬主的作品 My Sweet Lord， 亦因为他跟印度的音乐大师 Ravi Shankar 很熟，所以当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 George 就应 Ravi 的邀请，为孟加拉的灾民来到筹款义唱。同行的还有他昔日的队友 Ringo Starr，有吉他手 Eric Clapton 和 Dr. Music 至爱的 Bob Dylan 都算是人强马壮了。队友 John Lennon 呢，因为是 George 要求他的太太 Yoko Ono 不要上台表演，结果呢他答应了都来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被老婆闹了。而 Paul McCartney 呢就很有原则地样是婉拒了，因为他说乐队解散都不够两年又复合同台演出。演唱会呢就是在美国的麦迪逊广场举行的，筹款赈灾之余亦都是提醒到当其时东西巴基斯坦的内战。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红心抗疫 #hashtag。 8:55嘅时间啦，唔知道话梅姐听唔听 Beatles 啊、卡尼呢类型嘅经典嘅咧？早晨啊，话梅姐。 我都听， 系咪啊？ 系好嘅歌曲，我都会听嘅， 真系 好有 taste 嘅，话梅姐。 梗係啦，嚇呢啲唔使 check 噶啦嚇。Good morning 嚇、啊，小白同阿 Bobby 仲有咁多位晨光嘅聽眾。 Good morning， 早晨啦。 係啦，嗱我話梅啦，喺呢一個嘅抗疫 hashtag 方面咧，你話有乜可能今日啊唔係 hashtag 咧？政府嗰個嘅檢測計劃啦，係咪？因為今日咧就正式展開啦嘛。我知道咧，即係好多朋友咧都有啊知道啦呢、這個免費檢測啊，又政府咧又呼籲大家咧去做啊呢、這個檢測，所以咧都已經預約咗嚇。咁啊，其實個反應都算係幾好噶咯喎，嚇、啊50,000+人咁樣已經喺網上邊咧預約咗咁。咁同時咧。哎呀，真係好難得啊！大家咧即係知道有呢一個嘅全民檢測嘅計劃啦，今日咧正式開始有啦。有啲朋友真係咧好幫手啊，直頭一早就去嗰啲 檢測中心的門口那裡呢是等開門啊。 哇，好有心啊。 是啦。真係啦，非常之呢係一個以身作則呢，你都可以咁講下。咁同埋呢仲要係唔係話何許人喎、而係呢我同你呢都見到佢都會認識得佢嘅名人下。咁、呢就係、高永文啦、 啊。哦，高醫生啊。 高永文咧就喺嗰个嘅检测中心外边咧吓，佢去咗界限街嗰个咧，跟住真系排头位啊，啊企喺度等开闸啊，真系咧唔话得啊吓， 啊 又早起身咧，又早去咧准备嚟到做呢一个嘅检测吓，咁啊希望佢系阴性嘅吓，我冇跟到究竟佢系做咗，系、那个检测系撩完之后仲要 等嘅。 仲要等个可 系 我即刻知噶吓，系啦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啊，都真係話好多咧，唔同嘅啊，啲同政府咧係接近嘅一啲嘅名人效應啊嚇、啊都有咧。除咗高永文醫生之外咧，啊仲見到咧，另外咧今朝早啊已經去咗做檢測嘅，仲有咧。啊，许士昌啊，中大医学院嘅讲座教授，同阿梁卓伟啊，就打对台啦，港大医学院啊，讲笑啫啊，佢哋几 friend， 佢哋两个咧都去咗啦，啊早上已经去咗做呢一个检测啊，啊许士昌咧仲话咧揾嗰支棉花。棒啊，即系咩？嗰啲嘅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咧，帮佢咧去采集嗰个样本嘅时候咧，佢一啲都唔痛啊，同埋咧好快啫嘛，大约两分钟都搞掂咯，真系啊！嗱、哦，咁、你个效率要 keep 住咯，吓、啊。如果唔系，我惊即系大家咧一下子嗰、那个咧话预约啫，你知好中意咧早到噶， 系啊， 咁变咗咧嘅时间咧真系。好鬼多人咁喺同一个嘅时段咁样都唔顶噶，啊！大家咧要忍耐，同埋守秩序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行前争解难，检测要做先。 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嘅，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喺翠屏南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丁九。屯门公路入屯门啊，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丁九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是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排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 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好仔呀，快啲起身出门口啦！唔系繁忙时间，好多人易受感染啊！ 爸爸，你出到门口都特登打电话提我，多谢你啊！ 仲有啊，保持社交距离啊，知唔知啊？ 我知噶啦，听风骚快活人咧教晒我噶啦。 南京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嘅时间，星期二嘅早上咧，今日有啊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新李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今日睇市况，昨日港股表现是麻麻地，中午的时候我记得睇睇个市都仲有得升的200多点到，咁美市竟然仲要跌翻200多点，咁今日个市方面有冇昨日咁反复呢？ 其实短期嚟讲咧，琴日即系高开低收，其实都真系几样衰嘅个市。见到咧，唔单止个市差，甚至好多唔同嘅板块咧都出现咗即系同板块嘅即系下跌。再加埋琴日嘅成交啦，咁都要睇埋今日、听日咧，如果都系有持续下跌嘅趋势咧，咁可能又有一个小嘅调整啦。咁当然啦，咁啊中期嚟讲啦，由呢、这个即系3月20号左右嘅即系21,139点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一个。即系一浪高一档嘅一个即系中长期都算系短中期嘅上升趋势嘅，咁即系话，但系由即系长期趋势嚟睇咧，即系上年年中到年头到而家咧，其实都未完全系突破翻呢个下跌嘅区间线嘅，咁所以其实都系由前个月开始讲到而家都系上下波动紧，咁啊如果唔跌穿翻即系24,000点噶啦，或者其实都可以即系去到24,000。都可以繼續買貨嘅，但如果可以係喺短期，例如月中啊，可以升穿翻即係26,000嘅話咧，咁有機會個大市咧有機會再嘗試即係之前嘅阻力位嘅。 咁參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日咧無獨有偶啊，有兩位聽眾朋友都係問只咧2888啊嚇，咁渣打集團，咁一位咧就係陳小姐，一位就係張太，咁分別4.2買啦，同埋4.1買嘅，咁問下集團嘅前景究竟係點啦？咁呢只股份又點去分析咧？交俾你啦，新年唔該。 OK， 睇渣打其實真係同匯豐咧。即係十分之雷震啊！好明顯見到就係、是、無論係內銀啦，或者係即係國際銀行啦，其實普遍個走勢咧都係好差。香港銀行股就稍微好少少，但係見到即係全球低息嘅環境啦，同埋即係個 debt ratio 啦不斷咁提升啦，其實短期嚟講咧內銀股咧或者係國際銀行股咧。真係少掂為妙，除非咧即係經濟復甦到可能去到第三季到第四季度咧，見到有明顯好轉嘅跡象咧，咁先作一個中長期部署啦。咁至於就係話頭先兩位嘅聽眾係42蚊左右買入係嘛？咁睇下係你係咪個資金持有成本係咪可以揸佢半年一年咁就都還可以嘅。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即係博佢息，但有機會又有下跌空間下面。10% 咁係咪直播呢？咁所以就要睇返佢個人嘅區間或者個人嘅資金嘅使用為去做一個決定啦，都係。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冠倫新義呢，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新義。咁我哋禮拜五嘅時候再傾過好嘛，多謝你，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好啦，啊，又转咗人脚啦， 系啊， 系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而家有白元豪、小白啦，加埋咧就系芭比林慧嘅， 冇错。 咁啊，电话侧边咧，我哋今日都邀请到啊李嘉仁李医生，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 早晨。 哎、真的好、啊、大家都咁精神。 是啊，练下中气嘛，要 一定精神。9月1号小朋友开学、啊、虽然未能够返学呢、一样是个仪式啊等等啊，心情一样的。 是啊， 各位同学努力，各位老师努力啊。 对着个平板对着个电脑都要精精神神返学、 啊。是啊，那种奋斗精神是不变的。 换埋校服之后先至开个电脑。 即是现在不是实体返学呢、其实仲艰难的。 是。 即是怎样可以聚精会神上堂啊咁样。你要上堂咁瞓觉啊嘛。是吧，咁你在屋企对着个平板电脑啊仲易瞓呢。是。是吧，好啊。好啦，我哋讲返啲医学嘅嘢啦。先排呢 ,8 月17号嗰个选择月刊一出呢、个个好多人都吓咗一惊。 点解呢， 写住婴儿奶粉大检测啊，有款验出有污染物及基因致癌物啊咁样。跟住呢就不断啲奶粉厂收到好多电话啦。我想略讲讲嘅啫。因为呢个问题呢，奶粉嘅问题永远是人生大问题。 是啊， 即是生计 啊。 我都面对着这个问题啊，李医生。 其实呢 我即刻转了奶粉。 不用急，不用转。 不用转啊， 不用转、根本就 买两罐啊，另外那个。 是啊，为什么呢，即是你还有货啊，那小白鸡咪自己吃埋佢咯。 是你自己吃埋佢啊，白月涛。 但我戒咗奶啦。 其实呢他们说很多什么的这些所谓的化学物质呢、在制造一个奶粉过程中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步骤、即是由这个精炼油、refined oil、用高温起码200度摄氏度啊这样呢、去除臭啊，没了些臭味啊这样样，然后、在个制造奶粉过程中呢是走唔甩嘅，因为走唔甩。咁啊呢个问题呢，咁啊佢话有啲所谓呢个氯丙二醇脂肪酸脂啊，即係 3MCPDE 啊，又或者有啲叫 GE 啊，缩水甘油脂啊咁样。呢啲咁嘅杂物呢就係冇辦法走得甩嘅，有陣时喺度制造，喺现代嘅制造过程中一定有㗎。咁啊但係呢一定是不想它高。在这个所谓致癌啊诸如此类呢，照我所知呢，是所有是在一些动物测试那里、用高分量。因为譬如隻老鼠它都很细隻、你比些少它那个比重都很大的啦。 是啊， 要用很耐的时间用很重呢才可能有些这样样的东西。人类呢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研究呢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说这个 BB 仔小白的 BB 吃这么多份量、芭比的 BB 吃这么多份量去做，看看你们有没有致癌，没有人会做这些实验的。 是 的。同时呢照我所知呢，因为是有这个食物安全中心啊，就是在食环 食物環境衛生署呢是以前亦都有一個好詳細的報告，關於譬如這個所謂 GE 縮水甘油脂這樣的研究的，他這些他們發覺呢根本呢我們現在找到那些呢是很少非常少的份量，亦都不是過了什麼歐盟的上限，即 是不用擔心的， 真的不用擔心的，真的，因為是非常非常低，是沒辦法走得甩的，即是有時候這些東西是要這樣製造，亦都在食安中心呢亦都有最後那個結論呢亦都說在德國那個即是所謂危安全處理中心呢亦都話所有奶粉呢呢啲 BB 奶粉呢都係冇影響嘅，即係唔需要擔心。當然幾時都嗰句啦，如果最好嘅話初生嬰兒呢梗係食母乳最好啦，但母乳有時係有譬如有啲真係喂唔到母乳啊，或者個媽咪健康問題冇辦法俾母乳呢，咁又食奶粉，亦都唔使咁驚，亦都話唔使話，哎呀好對個 B B 唔住啊，冇啲咁嘅意思。有得食咧，這個世界已經係。是好事嚟噶， 系啊！我都有谂过，我大嗰个啊食嗰只，咁啊细嗰个点知出现咗呢个问题，即系换咗，我都喺度谂紧，其实系咪真系咁紧要咧？ 呢个唔系咁紧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睇到嘅资料，我揾过嘅资料，咁所有佢哋提过嗰啲咁样嘅奶粉啊，根本咧系根本好多人都用紧、食紧啊，所以咧真系唔好咁惊。 明白明白， 唔使惊嘅，真系唔会话食咗就有事。 知道， 因为你睇清楚，即系动物嘅研究嚟嘅啫，亦都冇超标嘅。 明白， 好冇？ 好， 好啦。另外一样嘢，梗要讲讲新冠啦。 哦，系、 新冠今日就开始社区测试啦。 系、 希望各位去验一验佢，唔使惊嘅，系、亦都系做足一切嘅准备。譬如你喺聖約翰嗰個 centre 咧，已經係我哋又開完會又試過啊，咁樣嚴陣以待，已經開始咗噶啦。希望咧就為各市民服務啊，咁所以呢啲係為咗全港各個嘅健康嚟講咧，社區測試係好事嚟嘅。 明白。 好啦，但係呢、這個新冠病毒咧，有啲人咧係所謂高危嗱。年紀大嗰啲咧，八十幾歲、九十歲嘅所謂長期病患咧，但係長期病患咩叫長期病患先？係嘛？ 長期食住藥咁 啊！小白咁啊，一放工啊又眼瞓啦，咁啊，除咗行山又瞓覺啊， 長期 睡眠病患 會唔會長期喝睡咧？ 係要俾人把把脈噶。 做學生時候咧，真係會。啊！一上台就學術， 係啦！啊，我仲有個病啊，李醫生，就係我一考試嘅時候會肚痛啊！ 啊，呢、這個真係好常見嘅， 係嘛？ 係啊！一到考試之前咧，我以前有個小病人咧，一見我咧我就話：哦，梗係測驗，梗係考試啦，就胃痛噶啦。 哦， 啊，呢啲係影響情緒。环境影响嗰、那个肠胃嘅嘢，但系咧糖尿病啦，糖尿病嘅人会唔会系最怕新冠病毒咧？嗱、喺中大有个研究咧，嗱其中有一样嘢，我哋嘅所谓酵素AECE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系一种酵素嚟嘅，咁呢个酵素咧以前就揾到咧。有呢個咁樣嘅遺傳因子咧，咁佢咧就好容易嗰啲以前啲沙士病毒就黐埋嚟噶啦，咁啊可以一路咧就係、生長得好快啊呢啲病毒。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似乎糖尿病喺新冠十九咧呢、這個 AECE 啊呢個咁樣嘅因子咧，亦都會係勁咗喎，佢嘅受體。你有病毒啊，黐埋你啦，咁样侵你玩咁啊，乒乒冧冧咁样，一路咧系好多病毒噶。咁啊，但嗱呢啲咧系先天决定咗你系有呢啲 ACE2 呢嘢咁样嘅遗传因子，你亦都系容易啲俾病毒咧系黐埋你嘅。咁、所以话糖尿病咧喺呢个中大呢个研究咧。是发觉是有这些这样的倾向，所谓呢 就是又是叫做危险一点啦、 嗯、 所以凡亲呢有糖尿病呢咁亦都係要小心、 嗯啊、特别小心添、啊、 好啦咁讲开糖尿病呢亦都係有一样嘢好常见嘅呢就係妊娠糖尿病啦 係呀係呀 驮住 BB、嗯、咦发觉去到24至26周我哋一驗嗰陣时候呢就发觉个血糖呢就高咗㗎啦 嗯 呢、啊、一类嘅妈咪呢咁如果生第二胎呀或者以后呢係亦有机会有糖尿呢个问题㗎咁、 嗯、 所以好多呢我哋係所谓第一次啊陀 BB 有糖尿之后呢咁上下呢就会再验清楚你真正有冇呢个问题啦。 嗯、 啊、但係就好得意最近呢就喺美国有个糖尿病大会呢就发觉好多呢第一胎係有妊娠糖尿之后呢喺18个月内啊又生第二胎嘅呢啊好多㗎喎。咁、 嗯、 同时呢但係点解我哋咁快又有第二胎嘅妊娠糖尿啊？ 啊， 陀 BB 有糖尿有咩唔好处呢？咁发觉咧就好容易有你有早产啊、 嗯、 啊流产啊 ，BB 出世咧亦都系较为轻嘅。 嗯， 而所有有第二型糖尿病嘅怀孕妈咪咧 ，BB 仔个先天缺陷系多啲咁多嘅。咁、 嗯、 所以咧就有一个。讲出嚟啦咁喺嗰个会上呢就话如果你系第一胎有陀 BB 嗰时候有糖尿病呢你最好唔好咁快再有第二胎、 嗯 啊、年半之后先至再諗、 嗯 啊、多个18个月呢咁样呢影响 BB 嘅机会呢就希望会小啲咁多。 即係 tune 一 tune 自己嘅身体先咁。 係啦俾个身体接受一啲糖分啊、 哦、 就係嗰啲唔好咁快俾糖尿影响。 係。 因为糖尿呢係影响全身㗎。係。 唔 係淨係话影响哦小便有糖。唔系咁简单嘅， 明白？李医生，我谂到一样嘢啊，因为咧我自己都有啲经验咧，就系咩咧？咁嗰阵时，太太生完第一胎啦，咁啊，我点解咁大印象咧？就系、是、因为我大出血啦，我请咗个培月， 系 传说就系话，喂，培月啊坐得好啊，直头、 啊、 直头可以 煲啲好嘢食俾佢 啦，又话身体可以恢复翻，仲好过以前 啊， 咁、 啊啊、 样。听好多呢啲传说过咁譬如第一胎有啲糖尿嘅问题咁我坐月坐得好、啊、 嗯 喂会唔会好返㗎呢啲问题 呢、這个当生完 BB 呢个问题就应该解决咗㗎、 哦 啊、不需要话特别食咩特别好嘢、 啊啊、 当然你营养好啊养尊处优一定系好事、 嗯、 因为生完之后呢妈咪个压力好大呀、 嗯、 亦都有咩产后抑郁症呀、啊、咁样。咁、 嗯、 啊所以但系呢就唔会话哦我食好啲我就以后嘅糖尿机会系少啲系、 嗯、 暂时系冇呢样嘢嘅。 系、 啊。所以就可以如果架小白继续有第三个嘅。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呢个世界有意外㗎嘛。 哎呀意外嘅有时都係啊。 咩叫意外意料 之外。意料 之外。 係。咁但係咪真係叫生完之后通常平均飲食就 OK, 唔需要特别有啲咩补品嘅都 OK 㗎啦嘛。 啊我觉得係应该 OK 㗎呢啲。 呢 样 嘢最紧要。 间传说民间就。 话俾你听啊帮天啊间嘅老公问㗎呢啲。 我都感觉到你係完全係帮佢哋嗰啲荷包精打细算 啦，啲培育话要咩补品啊？唔使噶，其实咧均衡饮食嘅永远都系最好啦。啱唔啱啊，李医生？ 世界艰难啦， 世 界艰 难啦。好啦，唔该晒李医生啊， 唔该晒， 拜拜。 唉、除咗咧即系搵食艰难之外啊，搵食艰难之后，我哋要搵啲好嘢睇嘛。 系啊， 睇睇先。晨光追踪31。星期二早上九点半钟之前追踪31，今天早上梗系有阿罗启新 Cousin 喺度啦。 早晨 Cousin 早晨啦， 系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夜晚有咩睇咧？ 嗱，星期二晚8点咧，例牌有4:31噶，留意时事嘅朋友啦，记住睇下今日有啲咩最新嘅 update 啦吓。 知道。 咁啊，去到咧今晚嘅8:30咧，有日上8:30啊。 系。 嗱。呢、这个日子咧，讲呢样嘢就啱晒啦吓。 咩嚟？ 农历7月啊。 哎呀， 各区咧就会举办呢个遇难盛会、超度亡魂啊，同埋呢个先人嘅。 系。 今年受疫情影响咧，遇难节宣布咧， 我停办一年喎、 啊。吓、啊，呢啲都有得停办啊？咁、嗯、 盂兰盛会就宣布停办一年啦。咁但系咧，一年一度嘅盂兰节咧，仍然系传统咧纸扎行业最忙碌嘅日子嚟嘅。 系， 即系前嗰排咧，买咗啲口罩有十只颜色，一打开咧，见到嗰沓咧，就谂起细个啊。一到咗啲咁样嘅日子咧，就要坐埋喺度。咁、 哦、 阿媽就要我哋咧喺度接衣， 一齊幫手接啊！ 係啊，嗰陣時、哦、即係而家有啲懶嘅就成沓拎去燒，以前咧接到一匹匹布咁樣咧。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嗰陣時咧都唔覺得有啲咩恐怖啊，直至到因為咧就話唔可以夜晚接噶嘛。 嗯。 吓、啊、咁，但系嗰时要赶工啊！阿妈夜晚黑接嘅时候，居然装住香喺度，哇！点解成件事好悬疑啊？ 件事可以拍出嚟、啊，个感觉都好好灵异 啊！啲龙婆上身咁样啊！咁啊，今晚可以睇下呢一个咧盂兰嘅，即系盂兰节嘅文化啦。 今日正日添啊，7月14可以睇下，感受下啲气氛。 另外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赛车嘅？ 中意。 系啦，你知唔知历史上最早出现嘅赛车呢？当然啦，系讲紧啲大规模真系比赛噶啦。 系 喺边个时候出现噶啦？ 应该系反而系欧洲嗰边， 罗马会唔会系罗马战车？ 冇错啦，公元90年啊，你谂下， 哇！ 个日历，咦？讲紧咧就系2000年前啊，咁啊罗马帝国嗰阵时去到顶峰啊，咁嗰阵时咧，你知啦，啲人咧有钱啊，咁啊又最重要咩嘢咧？就开始有娱乐啦。 哦， 系啦，娱乐大众咧，除咗咧放啲狮子啊同嗰啲人打之外咧，咁、啊、又有一个咧就系战车竞赛啊。 嗯， 吓咁啊喺里边咧就啊原来有一个咧车手咧、 啊、 叫做斯科普斯啊， 斯科普斯 系啦，佢咧就系本来奴隶嚟嘅，摇身变得成为咗当代嘅车坛巨星。 诶，好传奇 啊！咁咧佢系长胜车手嚟嘅，多次嘅赛事都大难不死。因为你知咧，你嗰啲马拉得咁快，嗰、那个车咧为木做嘅啫嘛。 系啊，好鬼危险噶，其实 分分钟断轴又好，撞冧又好咧，分分钟冇命噶嘛。 系啊， 跟住咧令佢咧，哇！赢到好多钱啊，仲同自己赎身添啊！ 哇， 系啊， 一个靓古仔啊佢。 冇错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咧，11:00夜广场咧，呢个题目咧得意啊！历史系咁话咧，就系、是、甘露太甜非正味。啊，唔知咧借咧对你两个唔系借先系借啊，吓即系借嚟讲咧，你有啲咩嘅历史啊，或者有啲咩嘢可以分享？ 如果系借嘅话咧，对我嚟讲，其实咧我就冇乜点就咁成碌咬嘅。但系我啊真系饮借汁嘅，借汁我真系觉得几好饮、啊。 以前我哋细个咧即系夜晚啊，冬天啊。阿爸阿媽咧就會咧，即係放工嘅時候咧，買碌熱蔗翻嚟咧，咁大家咧就刨咗啲皮咧，就會喺度咬蔗噶。係， 咁當然亦都係戲院咬蔗幫啦，呢、這個 係啊，搞到地下立次次咁樣啦。咁但係咧，今日咧又會講下咧歷史上面嘅蔗呢樣嘢啦嚇。除咗阿李時珍喺《本草綱目》咧，咁都有提及之外咧，咁以前咧原來蔗咧啊真係緊要啦，糖喺呢、這個即係整糖噶嘛， 蔗糖 咁啊印度啊印尼啊咁亦都係好多嘅即係甘蔗嘅種植啦，咁、 啊、 去到歐洲咧各個殖民地咧，因為嗰啲糖業啊係好揾錢噶嘛，於是乎咧就係揾咗好多奴隸咧、 嗯、 去同佢哋係做呢一個蔗。借嘅种植啊，咁、 哦、 亦都有一段黑历史咁样。 系、哦，咁今日夜晚嘅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就可以睇下呢一个啦。借嘅历史到底系点样啦吓？ 系啦，你咁甜，原来系嚟自人哋嘅苦嘅。 哎呀，咁啊真系唔好咁甜啦，等人哋都唔好咁苦嘛，系咪？ 系啊，而家好多糖都唔系借糖嚟噶啦。 系啊，好啦，唔该晒 ，Cousin。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朝早到设于沙田元和路体育馆的检测中心，互相替对方采样。梁卓伟表示，是否接受检测纯粹是个人决定，他稍后会到检测中心帮忙采样，希望自己先接受测试，保障被他采样的市民。梁卓伟估计，现时本港找到的确 现时本港找到的确诊个案占所有病例大约五分一，如果追踪工作能够做得更快，检测更加透彻，有望更快找出隐形病例。许树昌说，采样过程大约在两分钟内完成，接受检测的人要透过网上预约时间，没有人群聚集的问题。许树昌说，第三波疫情发展至今仍然未能够压至零确诊，来源不明比例不少，认为检测计划有一定价值。今日是开学日，学校都改作网上开学。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参与一间小学的网上开学礼，表示局方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分阶段安排学生回校上课，但没有人能够预测会不会再因为疫情而停课。他呼吁学生要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逆境自强，又说疫情总有一日会消退，届时学生一定可以再次强势回归学校。他表示，上学年因为疫情停课，学生要在家学习，平日理所当然的面授课程变得遥不可及，又说现时所拥有的东西并非必然，不应该到失去先珍惜。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警方在旺角推跌一名男子的时候拉开同行孕妇，推撞期间孕妇跌倒地上，送往广华医院情况稳定。警方非常关注有孕妇在混乱示威现场中受到影响，对该名孕妇表示慰问。警方表示，昨晚在亚街路街近通菜街拘捕一名男子时，曾经一度拉开他身旁的同行女子，因应现场情况使用胡椒喷剂，其后发现这名女子是一名孕妇，她感到不适，已经立即提供协助，召唤救护车到场，将她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限制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到美国，可能在未来几星期或几个月会公布细节。蓬佩奥接受美国一个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并非所有到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不应该被视为间谍，但中共一直密切接触他们，确保他们听命于中共，令这些学生感到很大压力。蓬佩奥指控中国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在美国研究机构内的中国籍人士来窃取资讯，相信至今已经窃取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导致美国损失数万甚至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6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蚊，跌2.6，腾讯控股535蚊，升4.5，微创医疗38.15，升2.9，药明生物200.4，跌1蚊。汉林制药36.75，美团点评261蚊，升5.4；阿里巴巴279.2，跌3.6；小米集团24.3，升8毫；新创建集团6.64，升5仙；中国平安81.95，跌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3，人民币6.84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7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8,19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67美元，卖出1,97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明明喺屋企咧有碗有碟有筷子咧唔用啊，有个食物盒 lunch box 咁样啊吓，咁啊唔知有冇啲学生今日仲会出去食下 lunch 啦咁样，虽然就唔系喺屋企食，咁可能放饭落去楼下咁样啊食碗面咁样啊，咁今日咧都有个学生哥推介讲下啲学生餐，不过咧就要讲少少缘起嘅，其实咧我就对呢、這个地方或者呢个区域咧就一啲都唔熟嘅，讲紧咧今日要想分享嘅食肆嘅体验啦，即系食去咗呢间地方食嘢啦，喺粉岭区 哦， 系啊， 你就少去粉岭， 你熟唔熟粉岭啊？ 唔熟啊，好日都唔去噶。 我估个几，我估自己有五六年冇去过粉岭啦。 我谂我几年会去一次啦，因为我都有个朋友系住喺粉岭，再入啲嘅屋嘅。 哦，即系嗰啲村屋嗰啲。 系啦，咁但系就好少会真系喺粉岭区嗰度停留去食嘢咯。 系啦， 唔系个头揾开食啊。 我咧就因祸得食福啊。点解话因祸咧？话说咧，小弟前排咧就撞个车啊，咁样咁啊人哋撞我嘅咁样，咁啊梗系。嗰架车要负责啦，咁佢就话：喂，我有个相熟嘅车房朋友喺粉岭啊，你唔介意就入去整啦。 你咁好嘅，你就佢，唔系应该就你嘅咩？你俾人撞。 我谂住息事宁人啊嘛，其实我个底妆都系一个小绵羊嚟嘅。咁啊，唉，咁你话点啊点啦，咁都撞到人冇事就算啦。 即系你肯赔就算啦，就话你啦。 有阵时我都觉得，唉，人冇事就算。咁佢一落车又话：哇，生活艰苦，又话成咁样啦。 哦、 即系近排都如果有交通意外嘅话。大家第一句就话啊，揾食艰难啊，咁样咁都希望咁。如果揾食艰难就小心啲揸车啦。咁啊，都唔紧要啦。咁总之咧，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咁啊，阿 O 啊，冇事啦。咁啊，总之人冇事，继续开到麦，继续揾到饭食就 O K。咁 啊， 入咗粉岭嗰度，咁啊，去咗呢个地方，哇，被誉为咧香港比较历史悠久嘅墟市啦，叫联和墟咁样。 成日听呢个又 系啦。咁我就唔系好熟嘅。咁既然啦，喂，去得嗰區嗰度整車咁啊，擺低咗架車咁啊，同屋企人咁樣，喂口淡淡，好似聞説聯和墟好多好嘢食嘅喎，呢、這個咁古舊嘅或者咁歷史悠久嘅墟市嗰度，跟住咧我就上網 search 啦，即係直情講啦，聯和墟美食咁樣。哇，有十几间咁、样，咁嗱口就得一个咁样，肚就得一个， 机会都得一次啊，暂时 系啦，唔系有翻转嘅，因为攞车嘅时候会去多一次粉岭噶嘛。 咁、哦、你仲可以拣多一间下次 吓。系啦，下次可以拣多一间。喂，今次咧去咗呢一间咧，哇，即系有五十几年嘅呢、這个叫做牛丸猪丸嘅铺头啦，即系食牛肉啊或者猪肉丸嘅铺头咁样啦。咁啊，我都 send 咗啲相去群组嗰度啊，唔知芭比。睇唔睇到？嗱，佢主打咧系一个咧猪手面食咁样啦，广东式嘅猪手面食嘅。 系， 咁我觉得咧，佢最正嘅地方咧就系、是、嗱，我唔知芭比中唔中意食猪手啊。其实你， 我自己就麻麻地嘅，但系你反而话咧呢一种咧，即系嗰啲河粉啊、面啊呢啲咧，我 系 几中意食呢一啲档口嘅。 系啊，即系呢啲广东面食咧，湿立立咁样咧，又唔使食咁多啦，咁啊，女士一碗就会够啦。如果你中意食葱咧，佢你又可以劲加葱咁样咧。咁啊，我先讲。咗呢碗豬手河粉先啦，我叫咗嘅，咁啊佢嘅豬手咧係超多噶啦。第二咧就係佢唔係淨係俾啲豬腳趾或者嗰啲手指你選嘅，咁佢仲有咧幾嚿肉嘅， 即係都淡淡肉喎。 類似有 見張相就 有啲淡淡肉嘅位，咁我就覺得哇正喎、咁樣。同埋咧，我自己好怕食豬手咧，係啲豬手咧清潔得唔乾淨，嗰、個皮咧仲有啲毛毛喺度咧，哇我唔得啊！我通常一見到隔離台咧啲豬手咧係有啲毛毛喺度， 你就唔會嗌啦吧？ 唔係我接受唔到嘅咁樣。咁但係咧我今次睇咧佢就已經殺到白曬曬啊，亦都咧處理得非常乾淨嘅咁樣。咁啊，你話喂唔中意食豬手，好似芭比咁樣咁啊？其實佢嘅牛丸都係好出色。係 咯，頭先聽你講話佢個名係都有啲牛丸啊、豬肉丸嗰啲咁樣噶嘛。 係啊，嗰啲都係手打嘅咁樣，都我覺得都啊幾彈牙同埋幾好食。咁但係我要重中之重推介两样嘢咧，就系呢间食店入边咧嗰个牛肉卷啊， 牛肉卷 系啦，咁佢个牛肉卷咧就外边咧就好似鲜竹卷咁样咧，有啲鲜腐竹包住嘅，入边咧就好似山竹牛肉，但系干少少嘅版本嘅，咁、用咗啲五香粉去腌过啦，咁样，咁咧变咗咧你一食嘅时候咧，再点一点佢啲醋啦，哇，嗰、那个。 美食嘅震撼度係好高㗎。 嗯，佢呢個真係賣點喎，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普通嗰啲食面嘅鋪頭咧，我又真係好少聽話會有呢啲咁樣嘅牛肉卷咯。 係啊，咁呢、這個牛肉卷咧好 wow 到我啦。咁我見咧旁邊隔離台啲人叫先嘅，咁我就跟叫啦咁樣啦。咁、當我咧跟叫完一碟啦，諗住再 encore 嘅時候咧。已经系冇咗啦，系啦，咁同埋呢间食店都系嗰啲传统好好好强势嘅食店啦。 点样为之好强势嘅食店？ 咁、即系你落单落一次就最好落晒啲嘢，你唔好加单。 明啦， 明啦。第二你就唔好又问啲又问路咁样。 系咪因为人手有限咋？ 都唔系啊，即系佢都可能系惯咗做熟客生意啊。你睇佢嘅营业时间就知道噶啦，佢好似系11:45开到5:00噶咋。 咁、大家都集中晒喺呢个位置。 系、 但系会唔会因为你去嘅时候仲有嗰个嘅限聚令咧？即系夜晚黑嗰个堂食禁令啊？ 咁、我唔知道，佢出边个牌系咁样写咯。咁、总之就。跟住咧，我就谂住再 encore 啊，叫多一碟啦，咁好食。咁其实佢已经讲咗话，喂 ，sorry 已经卖晒啦，咁样。咁、但系原来佢只系开店开咗2小时到，就已经冇晒呢个牛肉卷咯。 我有好多都系咁样噶，好多呢啲咧，即系老字号嘅面家啦、面店咧，对于佢哋自己特色嘅手做嘅一啲食品咧， 系 有限量供应噶，好、多都会系用呢样嘢嚟做招来咧，令到其实都系一个策略嚟嘅，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定要喺一开门嘅头2小时咧就去帮衬啦，如果唔系就食唔到你想食嗰样嘢啦。咁其实系谷到个人流量。 系啊，同埋即系你入去嘅时候，好似有一个咧。即系叫限量版咁，好似你买包包咁样咧、 限量版牛肉卷 系啊，卖晒又冇咁样咧，跟住哇，即刻觉得自己唉，虽然叫唔到第二碟 encore， 但系食到第一节碟咧，都觉得自己几好啊，好开心咁样啊吓。咁啊，另一样嘢，头先话有两样都值得去推荐啦，即系如果大家碰巧喺粉岭咁样，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我系粉岭人嚟噶啦，我由细食到大 ，OK， 我明嘅，我呢啲无知， 你试下去个第下次去地区啦。 我呢啲无知又少入去，咁可能你会觉得开心大发现咁样啦。咁啊，另外咧，佢嗰个辣酱咧或者辣椒油咧超级出色。嗱、我哋咧譬如早几年咧食得最多就系啲麻辣嘢啦，无论系内地式嘅麻辣咧，定即系川辣味道啦，定还是。是台湾式嗰种麻辣火锅嗰种麻辣啦，以至泰国嘅辣啦，以至韩国啦嘅辣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咧有一种久违辣嘅味道咧，我就喺呢间面家嗰度揾到。 系咩辣咧？ 即系广东好单纯自己整出嚟嘅辣椒酱。 系酱定系辣椒油啊？因为你话食面咧。 嗱，佢咧嗰兜嘢咧系介乎酱同埋油嘅，佢有油喺入边。但亦都有醬嘅 texture 喺入邊， 佢都係傳統嗰啲面店嘅嗰一款辣椒油咯。我會叫佢做辣椒油咯，因為佢未至於係一劈劈嗰啲醬。 係啦，咁總之咧，佢就我見到一入去咧，佢已經有兩兜擺咗喺度噶啦，咁樣。跟住咧，哇！我越食咧越覺得好食啦，跟住就即係膽粗粗問一問嗰啲叫做店員啦，哇！可唔可以添少少？我以為要俾錢噶嘛，佢話。得你自己过去不咯， 我自助式嘅 系啦，咁样咁我又见到好多唔同嘅家庭咁样都会去都去滗呢个辣酱，哇！我真系一试难忘。 有冇八卦过佢系咪自己整噶？ 自己整，自己整。 咁佢有冇卖呢一种嘅辣椒油咧？ 啊，就好似系冇卖呢种辣椒油。 因为有啲面家真系噶嘛，有你呢一种顾客嚟做招来咧，佢就好聪明咁样咧，就会捆绑式销售嘅。 系一啱咁样系咪？ 系啦，一啱咁，然后亦都点咧？即系佢。博你咧，如果要买外卖咧，你屋企已经有佢同款嘅呢个店铺限定嘅辣椒油咧，咁你就要配翻佢呢个面家嘅嗰啲河粉啊或者面嚟食咧，先有嗰种风味咯。 系啦，咁啊，佢又真系冇喎，咁所以你就唯有咧喺门口咧排队入去食啦，食完之后又冇得攞走啦，咁样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咗咯。我嗰日去咧，其实都要等位噶，你都咪话。 但系间铺头入边嘅面积大唔大咧？ 唔大嘅，好似呢个直播室咁大到，但都少。 100-100尺咁样， 咁但系佢都奉行翻政府嘅所有嘅规矩嘅，你入去要量体温，跟住又有啲板间开晒，每一台就只可以坐2人咁样，咁你唔好以为呢啲传统面家就可以啊，即系得过且过走法律啦咁， 唔得啦，唔会嘅， 好好认真去处理呢啲嘅情况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啊呢、這个食广东面食嘅体验咧系。 過去嗰三四年我好耐未試過有啦，因為、即係通常我哋食廣東面食就聚焦咗喺啲雲吞啊或者水餃嗰度噶嘛，啊好好食啊，或者啲面底好彈啊咁啊，即係話哇自己攞碌棍咁樣唔知點樣竹升面咁樣摁下摁下，跟住就即係有幾間喺長沙灣嗰啲仲係好傳統，有碌竹咁樣摁下摁下整啲面出嚟噶嘛。咁但係呢一類嘅頭先我講呢一間五十幾年嘅面家咧，佢就冇嗰啲嘢嘅，但係咧呢個。叫做牛肉卷啦，同埋嗰个辣椒油啦，哇！我真系一试难忘啊。 唔紧要，下次可以再翻去帮衬嘅。 好啊，咁啊，但系都要揸成个钟头车先入到去啊吓。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却光阴也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雪窝。 佢嘅名叫做 J 峰，一首嘅歌曲《地球来的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有张小姐的 call， 早晨、啊。 早晨，张小姐。 早晨啊，大家好啊。 好有中气、啊，张小姐。 系咯。 系嘛？喂，有咩开心嘢倾下？我哋咁开心。 哦，我咧就提早退休啦。 哎呀，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 冇有排挨啊！ 你距离个目标好远咗少少。 系嘛，系有工作都开心嘅，啱啊啱啊，吓咁啊，你今日打电话上嚟系咪炫耀下啊？我有退休嘅生活，开始人生嘅另外一页咧。 都系噶，开始新嘅一个阶段啦。 我哋都等你开心嘅， 系啊系啊， 睇下点样啦。 咁喺你嘅工作过程入边咧，其实有冇好多嘅同事一直啊同你个感情特别好噶？ 都有的，因为我在现在的公司做了31年零10个月了。 哇，30， 都有 奖牌的， 虽然有很多 嗰陣時嘅同事有幾個啦，都仍然而家都喺度工作緊咁樣咯。係啊，咁喺呢31年10個月裏邊咧，其實都係有驚有險噶，唔係無驚無險噶。咁好多謝我啲同事嘅支持啊，同埋幫助啊，咁等我可以化險為夷。 哦， 能够可以提早退休啦，多谢佢哋啦。 有冇话其中一次比较惊险嘅事情，简单咁样讲几句系啲咩事咧？ 咁又冇话特别嘅，因为耐唔耐遇到啲工作上面嘅难题啊，唔知点样啊，呢、這个应该要点做咧？咁我问下啲同事，啲同事又会同我一一解决咁样咯，咁、我又过咗关啦咁。 系咁啊，系啲乜嘢驱使你一份工作可以做咁耐咧？ 系咯。 自己又冇学历啦，系咪又冇专长啦？咁同时最紧要呢间公司咧系好嘅， 系 公司本身好啦，同埋同事都好嘅，冇咩话党派啊咁样咯，因为大家 好 个家庭咁咯， 够齐心就最好啦。 系啊，和睦相处，唔怪之你话啦，关关难关都咁容易过啦， 系啦， 系啊，有佢哋咪一关过过一关咁样咯， 好鬼羡慕啊！咁啊嗱，有冇啲咩特别多谢嘅同事啊？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一定要。讲埋佢哋嘅名出嚟啦，好嘛？ 有啊，有史生 Stephen 啦，即系有Atlas 啦，有 Francis 啦，有 Angela 啦，佢哋都系我识咗好耐，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好耐好耐嘅同事嚟噶啦喺呢度。 系死党噶啦，成班都已经。 都系啊，希望我哋可以保持联络啦，我 一定 会 啦， 佢哋啊， 一定会嘅。你公司嗰啲群组啊，嗰啲咩 WhatsApp 群组，你唔好 quit 住咯。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话， 继续一齐倾下啲八卦嘢先开心。 系或者得闲出去嗰区同佢哋食饭咯。 系啊系啊，一定啦，会嘅。迟啲疫情退咗之后，咁就大家再约见面啦。希望可以保持联络咯。 好。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希望咧即系所有人都感觉得到咧你呢一份嘅快乐啊，同埋即系对公司嘅同事嗰种嘅叫做挂念啦。 系 啊， 多谢。 最 紧 要系咁 样。香港而家疫情嗰个问题咧，我都希望咧趁呢个机会咧，同我哋大家全港市民打气啦。 系。 大家要坚忍 KO 新冠肺， 系 艰难每个莫闭翳。 哇， 好嘢， 系好嘅。 好多谢你嘅电话，张小姐，多谢晒。 多谢多谢，唔该，多谢， 拜拜。 拜 拜！揾翻一首咧，都系张小姐自己好想播嘅歌曲。 嗯， 张学友《壮志骄阳》。除了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外，我们的心啊都被壮志骄阳杀到兴一兴。 冇错，好热暖啊，而家充满正能量咯。 咁就好啦吓，乜嘢病呢都快啲走走走走走晒佢啦吓。明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 拜拜。